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一阵我哋晏啲咧都会凑翻阿马仔啊，都会同我哋翻嚟讲下套XA 嘅剧场版嘅，因为其实嚟紧就会做套新戏啊，咁但系其实原来对上嗰套戏香港人冇做嘅，咁但系又好好睇嘅嗰集，同埋系有关嘅，今次套戏有少少咁，咁一阵都要同大家补讲翻吓。系啦， 好耐冇听过马仔把声，怀念佢，怀念佢， 因为都系 资深 Sci-Fi 主持， 休养紧。喂，其实马仔应该系做得最耐嗰、那个， 系咯，最耐咧，应该系嘛？ 即 系 除咗 你之外， 我由头到尾跟住到佢噶啦， 即系第二噶嘛，第二。 佢仲长过汉永嘅，如果你计时间，汉永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系汉永系。计集数都系，系啊，计时间计集数。 早啊，汉永早啲，系啊系。跟住马仔，哇，做咗好耐嘅啫， 系 啊 系啊 系。近排啊，因为真系保养啊吓，咁所以都。 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最紧要。 咁而家都系咁要又要兼顾做嘢，系啦，咁都系咯，系啊，好，希望可以之后啊，都慢慢可以同大家有介绍翻啲，即系个睇完好睇嗰啲啊，即系唔好睇嗰啲，我唔叫佢讲啊，即系有睇嘅都系咯，睇完都唔开心嘅，佢等我哋嚟嗰啲啊，咁啊，你睇完大家好开心喎，今集真系嘅，好好睇，真噶。最好睇嗰套《蒙面超人》啊，即系讲电影啊，系啊，拍得好好，咁啊一阵会同大家讲翻，咁其实网上已经有噶啦嗰集，系，嗯，好，咁除此之外咧，今个礼拜其实就冇乜嘢啊，科幻片嘅，咁其实都系《红雀行动》啊，即系你睇过画头就以为黑寡妇咁嘅，咁但系其实又如何咧？咁啊，你一阵都会一齐稍讲啊。咁另外咧，唔止阿马仔，仲有 Mr. Sir 都会同大家讲解啊，直情就关于嗰、那个即係嗰叫 Salute Seven 嚇，叫乜嘢？我成日都唔記得香港個名字。 星空豪劫， 星空豪劫係啦， 個名好行下嘅， 係啦，真係以為又係有星星嘅，以為有嗰啲猿人啫嘛，係啦，係啦。咁其實係一個現實嘅俄羅斯太空嘅一個歷史事件。咁所以咧都值得大家認識嘅，的確係啦。咁又竟然又關呢、這個即係個係咪挑戰者號係嘛？即係當年嘅。 系，穿梭机挑战者号， 咩爆炸会同佢有关咧？ 系， 有冇 关咧？系啦，咁佢又话上太空又见到啲奇怪光，咁唔通有外星人？系 UFO 嗱，一阵会同大家解构呢一部分嘅。 系啦， 套戏佢都冇讲过答案俾你听吓，但其实有答案嘅已经吓，即系当时嘅太空人唔知系咩，但系后来已经知系咩，唔卖个关子先啦吓，其实系 UFO 定外星人定天使定再其他嘢咧，阵会讲嘅，系啦， 嗯， 好冇，咁呢个都会一阵讲嘅，系会长讲添，系啦，好冇、嗯，喂，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下一个活动啊，我哋就计划紧咧，即系我哋自己个活动啊，系啊， 冇错，网聚， 做网聚啊， 计划紧， 喂，其实就会唔会我哋都试下出嚟玩啲，即系叫做真人玩嘅 RPG 咧，咁样，我哋而家都试下 plan 人，系啦。 系啊， 咁睇下会唔会今次可以？唔系啊，但系你做 set 嗰啲嘢好要好多时间噶，即系你 set 嗰啲准备，系啊，所以都唔知搞唔搞得切。咁但系我哋就睇下会唔会今次粗粗地有冇得可以试玩住先。咁我哋而家计划紧系咁，咁啊应该今次系呢类嘢。咁啊呢个咧就唔需要大家咧又要识好多嘢啊或者咩咁，成日大家咧惊出到嚟咧，喂我冇嘢讲咁，唔使嘅。如果真系出嚟玩游戏咧，就人人都玩得嘅。咁我哋盡量睇下會唔會有各種啊，即係會用到各種唔同嘅，即係動漫啊、科幻嘅角色咁樣，咁你係可以裏面扮演咁樣，即係我試下睇下咁搞唔搞唔搞一次先，我哋睇下即係搞唔搞一次呢一玩呢一個先，係啦。咁但係我哋點咧？應該係咪應該係三月啊？即係一係就第三個禮拜啦，即係幾多？即係十。 應該三月廿五會好啲喎， 係嘛？即係一係就十八啦，第三個禮拜；一係就第四個禮拜就廿五啦，係啦。咁啊，但係不打時間上就應該係廿五好啲，因為咧十八嗰個禮拜即係不打要準備嗰、那個即係個電影 係嘛？編碼啊， 叫咩咧？ 編碼九號編碼啦，今年 係啦， 係啊，冇錯。 係唔知蘇敏譯做咩？電影節電影咩？ 美國去做 唔記得蘇敏做咩啊？係啊，即係其實係即係各大嘅。 電影商啊，即係會去嗰度。 應該香港國際影視展。 係影視展，冇錯啦，冇錯，影視展。 即係黎明賣廣告嗰個。 嚇邊個？ 黎明咯，黎明做代言。 黎明賣廣告，係即係上年咧好多好騎呢嘅作品。 係啊。咩咩冇急最緊要快咁樣噶嘛，係嘛？ 系好好精彩嘅嗰堆，即系其实嗰堆可能后屘都唔会出街嘅，但系哇，但系你净系睇嗰啲佢哋噏嗰啲嘢咧，演笑到你碌地啊！即系，诶，好精彩，精彩过套戏啊，冇错。 系精彩过上紧嗰啲戏。 系啊，咁所以都要等阿北打到时讲，因为唔知阿新年你可能今次可能时间上唔知去唔去得到睇，系啊系。 系， 咁佢嘅北打一定喺现场啊嘛，系啦系。 系啊系，我有 proof 啊，所以我点都报到到嘅。 本身要系去系有 proof 要做嘢，系啦。咁啊，点都喺现场啦，咁啊可以同大家讲。但因为咁咧，所以就之前要做准备，所以就应该廿五号啦。如果计埋咁，就即系话今个月嘅活动系咪啊？ 系暂定啊， 多数系啦，我哋未定实啦，暂定系啦，如果暂定系嚟玩呢个 live RPG 啊。 系， 大家有冇兴趣？系啦，系啦，即系真人玩嘅，唔系一个棋盘满嘅，系啊，系以点样真人玩咁放沙唔会叫你着埋吓。 你 cosplay 嘅， 你中意你喜欢可以，即系唔限吓，但系又唔一定要，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可能我哋俾个好简单嘅道具你咁揸住，咁你就系噶啦。 明白。 系啦，即系细路仔咁啫嘛，俾个电筒你揸住，你咪阿 Luke Skywalker 咯，系咪？ 系 咯，即系唔系一定要俾支成千蚊嗰支 FH 剑你噶嘛，系咪？ 系 咯，咁即系你可以发挥想象力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喜欢咧，喂，我哋又唔介意咧，你成 full costume 咁样吓，即系 cosplay 嚟嘅啊。 系啊， 当然我今次系啦，不过我哋今次可能就未必之前俾定角色啦，咁可能就未必咧，我睇下点睇下点。因为而家我哋个设计都未出得到啊，即系意思嗰个 game 点玩嗰度啊，因为好复杂，如果要整翻嘅话，系啊， 系啊， 系啦，而家都喺整紧，咁希望赶得切，系啦，咁希望有个原始或者简易版可以玩住先嘅，试下到时，或者试玩咧，就算唔系完整，系咪可以噶？试下玩关咁样，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大家嚟试下玩下，又可以俾下意见都得嘅，系啦，好咁，好，咁我哋暂定今次活动系咁啦，好冇？再公布，好。 好 系啦，咁我哋通常都系啊，嚟紧应该都系唔系第三个礼拜日就是、第四个礼拜日噶啦，大家可以有个咁嘅预设啦，系啦， 嗯 每个月系啦，系好啦，咁我哋数榜未？ 好嚟，第一位红雀特工， 哇 真系吓。 系啦， 新梨花啦，系嘛，新梨花一个撑住啦。 喂，佢直情讲到咩四点尽路啊？啲讲到有冇搞错啊，大佬？ 系喎，加个解释下，有四点嘅，其实 有两只眼啊， 正常嗰四点，系啊， 加埋系，咁佢平时都四点尽路噶啦，加埋两只眼同个鼻哥窿咁，系咪？ 我真系解释啦，有解释 咁 嘅， 有解释嘅，竟然 有解释嘅， 明白。好，一阵等我北打嘅，好睇下点帮佢收翻，系啊。 冇 错，大佬， 好，第二位黑豹， 系咁都正路，系而家都全球慢慢声，系。 我报先啦，黑豹好鬼夸张，票房咧穿五千万嘅， 吓，即系好啦， 等于上年已经赢咗上年雷神三噶啦，如果票房即系香港票房，咁到第五，如果摆翻喺上年就已经系外语片第二咁滞啦，系啊，咁啊变咗就都吓好厉害。 即系过晒温州乌云嗰啲噶啦， 嗱票房好唔代表套戏好啊， 又唔得睇噶，你记住，系啊，冇错， 代表任何嘢啊， 只作参考，。 即系与神同行都好好噶，系咯， 系， 咁啊超越咗与神同行噶咯，如果咁讲即系话， 六千六百啊，与神同行就未， 哦，与神同行 就系啊，未 就嚟啊，系咯， 就嚟，系啊，不过而家 单噶嘛，与神同 行系啊，未埋单，但系与神同行都埋，应该埋咗 差唔多噶啦， 埋咗啦，或者做咗都差唔多啦，都做咗咁耐，系咯， 系啊， 佢争好远啦， 出咗失大啦，已 经系啦，与神同行唔会话再争好远啦，条数 系啊，系六千零啦， 系未完埋单噶嘛， 系啦，而家仲第二，即系仲第二位咁谂下，系啦， 应该赢到啦，应该赢到， 我应该赢到啦，应该Marvel最劲嗰套添啊，应该迟啲系，咁但系唔代表任何嘢啊 ，OK， 系， 即只代表呢个世界左交多的事啫， 好，跟住第三位《紅海行動》， 哇， 都系紅 第三， 真系 系啊， 话到国产片，又真系估唔到第三， 去到第三有话几好睇，真系又话， 唔差，真系唔差， 真唔差。 系啊，不过你要睇真系军事打咯，佢其实佢冇剧本嘅，接近，诶就冇话冇剧本嘅，即系佢冇 仔， 佢冇刻画，系佢冇人性嘅，即系佢入边直头连啲队员嗰啲设定都冇。 咁佢可以系有少少邓寇克咁去，即系 系啦，佢系想画啲嘢，系啦， 咁都好睇嘅，可以 系啦，佢真正军事行动其实啲人系好模糊噶嘛，因为大家都系 as 一个士兵，佢写个岗位多过写个人，系啊，即系有啲人话点解入边冇即系啲角色刻画，冇人性描述咁样嘅，咁我觉得佢嘅导演特登嘅。即係其實佢真係似係嗰啲真正軍事行動，其實佢係以崗位計嘛，即係嗰啲人其實係冇嘛，係啦，即係佢係 sniper 就 sniper， 佢係攻擊手就攻擊手，佢係通訊兵就通訊兵咁樣咯，佢係特登走呢個 出。冇問題啊，拍得好冇問題噶，係咯。 冇錯冇錯。 係咯，咁你唔通鬧啊鄧寇克咩？唔好啊，有咩問題？係。冇啊，拍得好好睇啊，係咯。嗯，好，咁呢套系咪一阵啊？不打电影时间会大家交代下啦。 系啦，讲多啲嘅。 系，因为呢个就唔系科幻，应该等不打同大家即系介绍下佢呢个好处喺边度，系啦。 冇， 值得睇喺边度，即系唔系啲战狼二嚟嘅，好真实嘅呢套。 系啦，同埋就相对就发觉战狼二好胶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人觉得战狼二都满足噶嘛，哇，娱乐片咪算咯咁样，咁你如果大家以咁嘅娱乐片都算咯，咁咪睇下呢套人哋高水准 娱乐嘅，都娱乐， 都娱乐，娱乐，军事娱乐咯，系啊，你军事迷就好正咯，系啊 ，OK， 好，咁样想等不打介绍下吓，好， 好， 好， 好， 下一套 第四位栋笃特工啊，仲冻喺度啊， 喂，好劲啊， 条防连帽添。 3,700多万啦，而家即系仲未计呢个礼拜，计埋应该过4,000啦， 系咪？ 系啊。 咁有好多人又话套嘢烂嘅，点解咧？即系点解咧？ 我就都 系如果以我嘅认为就系佢哋可能好多嗰啲 get 位啊嗰啲咧，都唔知佢哋笑紧乜啊？ 嗱，系啦，冇错啦。其实 Sunny 都睇翻啊，其实话咧里边有好多位啊，其实啲人唔识笑嘅。包括什麼佘詩曼，你說入他的酒吧他會播那個 風 林閣，即是其實那隻我都講那隻歌，但那隻歌你不用認識的，但是你會記得的嘛，即是那隻什麼免失字啊，叫做啊，那隻即是台灣那些唱的閩南話的，那麼大家不是要認識的，都不用知道那隻歌是講什麼，其實大家會記得那隻英雄本色的一隻歌來的嘛， 是 的，那但似乎沒有人知道的，即是其實不知道他笑什麼的，不知道玩什麼的， 系，同埋好多时啲 KOL 入嚟，即系喺套戏度出一入咧，佢哋又冇乜反应咁，即系当然，咁你后生嗰批都知嘅，介知啦，系嘛？咁但系可能老一辈又唔知，咁但系当呢啲佢玩翻啲旧嘅电影嗰阵时，咁可能啲后生嗰批又唔知， 后生又唔识，冇错， 系啊，咁即系啱啱要喺我呢批吓。中中挺挺兩邊好識先至得 啊！咁唔係嘅，我覺得而家有啲後生又好犀利嘅，即係其實佢哋有睇翻曬好多即係舊嗰啲嘢啊，咁你知道好多玩一啲嘅位啊咁嘅，即係有研究嗰班人其實又唔係全部後生都係咁廢嘅，即係有啲真係好犀利，我就好佩服一啲即係佢哋，哇！點解佢哋會識咁多佢哋出世之前嘅嘢？你問我，我又唔會好知啦，係咪？咁但係佢哋其實都即識嗰班真係識嘅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分眾都好緊要咯，即係其實大部分都係佢唔 care， 佢唔係識唔識嘅問題，你唔識都唔緊要，你問下人或者你自己了解翻咪得咯，係咪？即係呢個位佢笑乜？你有時問到人㗎嘛，即係佢玩咩？點解無端端播咗咩歌？佢哋唔會問啊，一個問題係。你問咪有人講咩咧？佢 who cares？ 佢都唔知你做乜，咁咪算咯。唔知你做乜係你嘅錯嚟喎，佢覺得。系佢唔识输系你嘅问题啊！佢哋系咁讲噶，你冇听过咩？系啊，我点解要识啊嘛？成日都系问。 系。 系啊，我点解要知而家现任美国总统系边个啊？系现任国家主席系边个啊？现任特首系边个啫？我点解要知啊？佢咪点解要知？咁如果你话我冇嗰科要考，咁你起码俾到个理由佢啊？系咪？如果你唔系，咁冇喎，我又唔系有科嘢要考，我又唔系知道会多一蚊嘅，咁佢就觉得系我点解要知？吓冇个常识嚟喎，点解要知？系咯，点解都笑啊，大佬？唔系你问得点解要知道，都无谓答你啦，即系呢啲嘢系嘛？咁你呢套嘢可能咧就系、是、都充满咗几多呢一啲呢啲嘢嘅，咁如果你识笑咧，咁可能其实佢不断有啲位俾你笑嘅，咁但系如果你唔识笑咧，咁其实就坐喺度发牛头嘅啫，咁而呢啲情况咧， 其實唔好話係依家，其實當年就算周星馳做緊功夫嗰陣，嗱完全都仲係周星馳仲係做緊嘅，仲係 top 嘅嗰時 候。有份參演係、最 top 啦，佢 top 啦，仲係 top 啦，即係功夫周星馳未離開啫，係咪？ 未。 你去到長江七號先至開始唔係叫做佢做主角，但其實當時咧已經有好多觀眾其實係唔知佢笑乜㗎，有好多位，即係包括咧就係阿火雲邪神出場，點解踎喺個廁所咧？ 系 啊，唔知啊，咁啊，纯粹咪觉得啊，踎厕所好笑，但系其实唔系啊嘛，系啊，系咯，佢玩翻呢个咩细鱼食大鱼系嘛， 系， 系咯，系啊，系咯，咪咯，即系就系佢喺厕所练功噶嘛，系咯，系，咁冇啊，你唔识笑啊，咁甚至乎诶，嗰度 lift 门啊，点解会涌啲血出嚟啊？ 系， 吓，即系其实系闪灵啊嘛。系咯，咁甚至乎佢有句对白系话咩咩力量越大杀入越大嘅， 系啊， 唔系佢成就咁讲系用咗中文讲嘅， 嗯， 系冇啊冇人笑，因为我睇嗰阵冇人笑， 系我睇嗰阵 唔系啩，你睇嗰阵有， 系 多唔多？ 都 OK 嘅， 系咪唔知啊？我睇嗰阵真系冇啊，真系好 depend 啊，真系吓吓，咁以当时嚟讲，蜘蛛侠都应该系一个。即係流行嘅嘢啊！即係冇理由呢樣嘢唔識笑。但以上咧一眾嘅嘢，竟然班即係同大家講，我係睇首映，意思係全球啊，係同班鬼一齊睇嘅。但係前面坐第一行全部係啲田雞啊嗰班嚇。係。O K， 嗱周星馳就冇去嘅，只有周星馳冇去，其他人齊曬。係。因為呢個政治原因嚟嘅，唔喺度解釋啊嚇。佢冇去到嘅，咁但係其他人喺曬度，嗰時嗰女主角都喺度嘅，嗰、那個咩聖衣話叫做 林聖衣， 係嘛？唔記得咩聖衣，總之唔係黃金聖衣啦，係咯。 係 ，OK。嗱，黃聖衣啊，黃聖衣。 黃聖衣係啊，係啊，咁啊有件聖衣擺咗喺度嘅，咁前後你有出嚟講嘢，即係嗰啲啊，係第一次全球第一次播影展，咁我係有睇嗰場，咁就係好奇怪咧，在座啲鬼佬係全部識笑嘅，我完全唔明點解佢哋會識笑。 系， 我勾晒头，即系你识笑闪灵嘅，力量越大，大越大，咁啊正常。喂，点解连嗰啲厕所嗰啲位佢哋都，即系佢到底系纯粹觉得佢喺厕所爆出嚟好笑啊，定系佢真系知嘅？我唔知道，但系由头笑到尾嘅，班鬼佬，即系同我睇中国人嘅场系唔同啊。 系， 当然你去得影展睇得佢第一场班人，可能本身都已经系周星驰 fans 噶啦，我相信 多数都系噶啦。 系啦，系虽然佢哋系鬼佬啫，即唔影响嘅。系咯，系咯，即等于嗰班日本嗰班 fans， 我又接触过，即系好癫噶嘛，佢哋睇晒周星驰啲嘢，系咯。咁你见佢日本配翻音嗰时候又好黐线噶嘛，可以唱翻啲烧鸡翼出嚟啊，可以嗰个朱咪咪咧配到 嗰啲对恋啊，中国对恋都译到噶嘛。 唔系，虽然佢唔系咪真系讲翻啲嘢，我唔知道，但系佢配咗出嚟咧系好生动嘅。我成日觉得喂，点解朱咪咪讲日文嘅？咁即系有嗰个感觉喺度噶，系似噶，系啊，系啊，系啊，系系咯。咁唔知啊，我唔知啊，系，但系即系我举翻例就系，其实当年开始都系有啲观众系甩甩地噶啦，不过而家咧就。再嚴重好多啦，即其實一套戲入面人哋即其實佢好多笑翻之前啲嘢嘅，而你唔知佢笑緊乜嘅時候，咁當然係唔會好笑啦。你覺得係咪？咁阿新年就覺得係有呢個關係喺度咯。即其實唔係佢唔好笑咯，係大家唔識得笑啊。 係啊， 係 唔識得笑，唔係講緊搞笑功力，唔係呢啲啊，係大家都冇嗰樣嘢嘅認知，都唔知佢玩緊乜，係咯。咁如果你知咧，你就會覺得幾即係好搞嘢先啦。就算唔係好笑都，係咯。即係雖然嗰個風林閣段音樂都唔知點樣擺落去嘅，係係咯。咁但係你聽到嘅話，你應該會覺得好笑咯，係啊。冇啊，嗰度冇人笑㗎，係咪新年話？ 冇啊，冇乜啊， 係完全冇反應㗎嘛，係啊，係啊，係係。舉個例係咁啦，係嗯，係好咁啊。其實好多啲文化嘅嘢喺後邊嘅，原來棟篤嚇，棟篤神探啊，係。 诶，同埋话睇下会唔会佢有个加长版啊？诶，出得翻出嚟啊？ 诶，都算啦，都冇用啦。系我期待佢嗰套《栋笃忍者》，系《栋笃忍者》嗰啲，系嗰啲唔使识啊，嗰啲系啦，嗰啲恶搞咪算咯，系咯，嗯，好，咁下一个，快啦， 跟住第五位，1987逆权公民， 系， 哇，呢套正嘢啊， 呢套一蠢不打会唔会讲？ 呢套蠢细讲，虽然唔系科幻啦，但系值得讲嘅，亦都可以话叫卖个关子，系呢个逆权系列组睇嘅三套嚟嘅， 竟然 系， 哦， 赢逆权大作， 咁犀利， 估唔到， 我觉得系， 好犀利喎，咁样， 佢个。 佢因為佢係場面最大，亦都係講嘅事最大，唔係聚焦一個角色，唔係聚焦一件、一個即係顯動歷史事件。佢今次係成個歷史事件， 佢關 真係講一九八七年 噶。 六月就是六月革命咯，所谓咩、六月民运咯，喺韩国一九八七年嘅。 即系又同上次讲嗰个唔同嘅事件嘅。 愣住咯，因为江州事件系个叫远因咯。 系哦。 咁啊，再隔咗七年就到一九八七啦。应该江州事件八一我记得，八一定八二咁上下啦。咁总之八七就咁，八七之后就倒台嘅。你当、即系真心倒咗台嘅，即系呢个系成功嘅即系民运嚟嘅，系啦，咁样咯。 即系民运呢个题材都睇怕香港都唔敢拍啦，系嘛？ 我照靠借啲咯，唯有靠借。喂，但系呢套佢虽然小型化学，喂，但系啲宣传好劲，落足啲地铁站啊，即系当大片格局噶。咁我觉得都叫有黑做，系啊系啊。 咁呢个题材本身香港实得人睇噶啦，系啦系。 我都希望咯，但系我而家见佢咁样排第五啊，即系有少少失望嘅。咁啊，即係仲有隻黑炮喺度，就咁樣就嚇。咁啊，同埋紅海都見過佢，我真係估佢唔到。 你前面嗰堆都似係娛樂片啊嘛，呢套唔似啊嘛個感覺。 咁係都係嘅，但係呢套肯定唔悶㗎。即係如果你話睇呢套悶咧，咁真係即係因為佢做得都好快嘅，係好快，佢速度即係節奏好快，好都好商業化嘅。 咁啲角啲演員有冇話即係用翻定係？ 同埋最後佢出翻啲真實片段，好似、即係又係好似十世紀少年俾你嘅，即係啲人嗰啲樣咧、髮型服裝都好似係啊，砌到好鬼足嘅，係啦。 好， 點啫？即刻我詳細講。 一陣係啦，等一筆打同大家再介紹。好，好，下一位 啦，呢 part。 好， 好， 係咁，跟住第六季，快啲啦，牛牛。 哦 ，OK。 係。咁啊，有交通片啦。 都咁啦，係啦。 keep 住嘅 ，keep 住嘅 ，keep 住係，都係咁啊。 都是 family 片， 但好問啊，呢套票房一千萬都冇嘅，如果依一刻啦，即係算卡通片嚟嘅都算都越炒低嘅啦，係啊， 係，係咩？咁即係做狗反而好啲， 只狗唔係只狗，唔係只狗更炒， 仲炒， 更炒，係啊係啊， 已 經係啊，影都冇埋啊，只狗真係唔知去邊喎，好似啊，我而家捉到啱啱第排第九咯，如果即係未計個禮拜， 都係， 但係得嗰百一百萬啫，百零萬， 咁繼續數埋落先，好。 好， 同牛跟 住第七位，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哇！ 系咩日本戏嚟嘅？ 唔系 。金像奖嘅，有提名嘅。我唔知攞咩提名，我要 check 下先。 低片嚟嘅， 低片荷里活片。 哦。 基片嚟噶。 低。 系咪基片？ 听到咩？ 系咪基片？ 西片。 唔系啊，系咪基片啊？ 但肯定系。肯定系基，肯定啊！仲要100%基啊！純正的機，系讲完，系啦，咁啊自己选择啦，系。 咁有冇黑鬼噶？ 有冇？ 我冇。 白人，仲要两个，今次系鲜肉， 焦 嘅碎嘅。 冇黑人就差少少啦，系咪？ 咁就系咯， 佢又 成都冇满低咁高啊。 有意大利文，有法文，我见到。 系。 诶， 哦， 唔知 冇咩。金光乍泄嘅鬼老板咁上下啦，系嘛？ 好咯。话大拍都靓嘅，啲人话系啊，靓同埋靓人靓景嗰啲咯。 咁系咪又四点顺路嘅？又系嗰啲 叫嗰啲叫咩？叫嘅咩？一支同支半 啊？唔知啊，即系有呢啲嘢睇嘅。 系冇错。 好，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啊，入场啦吓。 好，跟住第八位《捉妖记二》。 咦喂，点解会搭到咁犀利嘅？又话好劲嘅？ 都唔係囉，正常囉，佢上個禮拜都係唔上下㗎嘛。 輸俾牛牛啊，大佬。 係啊，牛牛卡咗，你冇得講嘅。嗱，票房又唔係差牛牛嘅。牛牛頭先講到話緊緊先係嗨住牛牛，都係先800多萬、900萬啫嘛。其實捉妖記二依一刻已經1400萬啦，即係未計呢個禮拜啊，計埋好攰 先。哦，咁都 OK。 係啦，即係票房冇輸，但係佢都輸俾我的前妻女婿嘅，因為我的前妻女婿都1500萬。 系 啦，即系如果你话如果可税计啊，系啦咁样。 喂，会唔会系我哋依家录呢个时间嘅问题咧？ 喺夜晚少啲， 咁都有嘅。咁我哋个排名系讲紧呢一刻啫。咁啊，朝头早、夜晚、晏昼都会唔同嘅。 系又受啲变化佢。 咁你呢套可能系细路仔中意，咁冇理由。我哋而家我哋都系好夜啊，所以其实冇人午夜场睇呢套嘅，的确。 冇错。 系咯。 好。跟住。 可能朝头早会升翻嘅，系啦，好，下一位系 好，第九位不得了小姐。 好，呢套我睇咗啦，因为上个礼拜上，不过就上个礼拜我睇唔切，即系做节目前睇唔切，咁都好睇嘅，同埋都我觉得又系即系系咯，少女成长咯，佢又可以都算系校园青春嘅，不过我觉得个摆位啊就唔算系好校园青春，佢真系一个成长多啲个，系啦。 但 系 好好睇嘅咩呢套？ 我都 OK 嘅，其实，哦，不过你又要佢嗱，佢又肯定唔系好文艺啫。佢都拍得幾主流嘅， 哦咁 又係啦，即係佢特登做到唔係話，即係唔係好高深啊，或者好悶啊咁樣，唔係嘅。咁同埋佢有段母女情寫得係 touch 嘅。 咁佢係咪又唔係咁多院做咧？點解會第九位咁？ 都係噶， 因為又係金像獎， 金像獎片嚇。 明白。 咁呢個 又唔係即係大眾口味嘅嘢，嗰個主題嚇。 冇錯，同埋佢都有啲女權位嘅， 又冇 講係一個 大星嘅嚇。 那個女主角算不算星啊？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因為 我是不是都是屬於影后大熱嚟噶？佢係今屆。 佢係唔又唔係大熱，但佢有份提名都執贏啦。因為嗰個女仔其實好細個，係啦，即係好young嘅，但佢有份提名女影后。咁但係入邊佢阿媽咧，就同講過派神事件個阿媽咧，同埋冰之嬌女個阿媽咧，大家都提名女配角嘅。咁啊，三個就都係叫做殿堂級演員，演活阿媽都好勁咁樣。咁啊，叫做雙提並論咁啊，變咗有啲光環效應 咁。咁喺呢個金像獎，就算獲得提名，都已經係一個好勁。 咁係都已經一個 honor 啦。 即係唔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啊嘛？香港電影金像獎就好多阿豬阿狗嘅，係啦，即係都提過名嘅，完全冇演技嘅都提得嘅。即係你明知佢攞唔到啊，不過都噏過俾佢提名咁，但係就冇乜意思嘅。但係荷里活就唔係嘅，好多時你。出翻碟嗰陣，雖然攞唔到都好啊，佢都會寫翻係話佢就係即係攞到幾多個提名，咁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嚟嘅，係。 冇錯。 即係金像獎係啦，係啦。咁不過當然啦，我都話啦，就算攞 Best Picture 點啊，即係都咗左膠因素啦，因為係啦，咁啊。 好。 不過提名就反而係好似係啲嘅，即係你覺得係都唔會話太過離譜嘅嚇，啲即係提名裏邊，起碼你係有好又唔好啊咁。即唔係話佢全部都留咁，即係唔會先咯。可能你選咗套冇咁突出名歸最尾贏啫，但係提名榜上面嗰班人都有班上嘅 top 噶啦，係啦， 亦唔係話贏嗰套係即係超級垃圾嗰意思。咦？咁但係你喺呢幾套裏面揀啲，點解會揀呢套做冠軍？嗰係有啲奇怪啫。 係啊， 但係提名嗰啲人最提名嗰啲戲或者嗰啲名單咧都 OK 嘅，係啦，係啦，嗯 好， 就咁啦。好，咁有冇第十位？ 系第十位，我的情敌女婿。 哦， 仲喺度， 就系呢套，系啦，好 系啦， 好。喂，咁有冇啲系落咗去嘅新片，但系落咗去嘅？ 咁啊，呢个《星空豪叫》喺第十一， 系 哦， 系啊，十一，《星空豪叫》。 哇，呢套其实如果你讲题材上，呢个应该冇乜人睇嘅。 系哦，同埋佢宣传都真系少呢套， 多唔多院做啊？ 真系坦白少，好少，三十四场呢度。 哦，揾咗咁都有十一，又算系咁噶咯噃。 系啊，算系咁噶，其实都。 即都算系有上嘅场次，都有人睇噶咯。 嗯， 冇错。 嗯唔算系白乌蝇喎，系咯。同埋呢套其实唔系新噶啦。 系。 成年即系 好耐啊， 其实已经流传喺网上啦，睇咗好耐啊，应该咁讲。 系。 系啊，不过戏院就而家先做，我又唔知点解你喺呢一刻做，即系到底中间有啲咩玄机？系啊。即係啲咩國策咁樣嚇，我唔知啊，係咯係咯，係一陣一陣打俾蘇常啦，介紹啊，係咯係，我哋都會提到有啲叫做人民院線係嘛，嗰啲咁嘅嘢嘅一陣間係，係 OK， 係啊係啊係啊係，不過真唔知真唔知關唔關事，係係，嗯， 好， 好，好，冇， 其實仲有套新嘢我想提嘅。就係咧港產片啦，終於又有翻套嚇，因為都真港產啦。咁咧就其實就叫大樂師啊。 哦，唔係大迷信。 大樂師。 唔係大迷信三。 大 迷信三都係。 為愛配樂啊，係啊係啊，大迷信我知，我特登唔講嘅上個禮拜，我特登睇。 哦。咩咧？ 真啲戲。 咩咧？有套大迷信咩？ 系艾米逊三啊，吓死你啊！ 唔系啩？ 系啊，真系三啊，叫潮爆开运王啊，系我死都唔提啫嘛。 咁系咪李居明噶？ 咁仲解啦？如果唔系点解嗱？你觉唔觉李居明又话自己改到猫啊？无端端李居明好多 post 啊，咪就系谷呢套戏咯。但系冇人知，冇人理。Who's cares？佢得兩間戲院上啫嘛， 唔係喎，佢之前嗰啲好搞笑嗰啲嘢，全部俾人抌翻出嚟，嗰啲好睇啲喎。 係啊，咪同佢個人 日本鹹片咧，等佢配翻啲中文，即係 廣東話， 即係巨白，同埋佢的確係補拍咗啲香港片段嘅。係，嗰套都唔記得叫咩，嗰套其實係個日本漫畫改編噶嘛，本來係。 哦， 係 嘛？ 係啊，係啊，係啊，我有貼翻啲資料嘅，大家揾翻嚟睇啊。但我都唔記得咗嗰套叫咩名啦。咁又 講呢 個 最好照佢開場啊，有鹹蛋超人咩？超人之母出場啊！ 係啊係啊係啊！ 個 point 喺呢度啊，係啊係啊，點解會超人之母出場嘅咧？係啊，即係堅嘅喎，唔係疑似話真係超人之母出場喎，係。 妒 忌。係啊，即係叫嗰個女主角啊，記得要破處啊，咁先好笑啊！即係超人之母會講啲咁嘅嘢。係啦，咁到底係李居明寫到係咁啊，定係真係講呢樣？我唔清楚啦。係。哦，竟然有大迷信三，咁唔係嘅，咁而家冇排名啊，有排名都要講嘅。 冇，我都兩間戲院做啫嘛。 我哋唔可以淹沒咗呢個歷史 有啊 啫嘛。 有啊，排到廿四㗎。 係啊。 啊，咁都唔錯啊，都 保。係喎，係喎，廿四見到佢 場㗎。 喂， 係喎， 想問下啦，咁 只兩場， 咁呢度要重點。 哇！又唔係喎，而家加場喎，又唔止兩間戲院 做㗎。其實好多。 請問有邊兩間戲院做咧？咁呢個要重。 之前係新光㗎。 啊！ 之前都新光同埋就 grand 嘅啫，我见到就 新光啊，正常啦，不嬲李居明你都系做开粤剧噶嘛喺嗰度， 系 咯，一定攞 就 grand 嘅啫。之前就而家多咗，又有 MCL 踩咗两嘢，跟住 Cinema City 又帮拖，咁啊百老汇 ATM 都有。 咁咪即系话佢有人睇咯，你加得长就一定噶，系咪先？话冇人缩长啦，系咪啊？仲加？ 系啊。 系咯，嗱你唔好理佢，即系咩人买飞啊，定系收嗰啲钱，会唔会变阴狮子啊？系咯，即系唔好理啫，系咯，即系定系佢即系唔系咁佢有 fans 嘅，我哋又唔可以话即系我哋唔中意咧咩咁样，咁如果就要论一众呢啲咁嘅灵异嘢出嚟神棍片就灵，即系之前仲有好多啦，系咪啊？咁但系实质呢套系咩嚟嘅先？系一套故事啊，定系一个？你即当系 documentary 啊，定咩？ 唔系啊，应该唔系，我咁戏。 要喎、啊，佢个剧情简介咧，就净系得六个字嘅啫。 系。哦。 就系讲迷信，破迷信，咁就完啦。 诶，即系得啲 headline。 系个剧情简介啦。 哦。 系咯。 咁有冇演员表或者导演咁样嘅咧？ 有演员表。 系导演系边个？就系李居明自己。 导演就系叫任冠雄先生吓。 哦，即又唔系李居明嘅 ，OK？ 唔系，演员有阿何国荣，庄 何国荣， 系仲有咩啊？听 诶，有阿波够见到 阿波， 你等下分数完先啦，听唔到啊？ 何 国荣 啦，何国荣、庄思敏、阿波， 哦， 同埋庄思明， 哦， 系啦， 我见到千叶真一嘅， 千叶真一， 系咯，犀利， 你 劲喎。 系啊， 咁到底系一个实录啊，即系定系故事就唔知啦。 嗱，如果根据佢嘅 trailer 嚟讲咧，就应该系可能系一半一半嘅。 哦， 哦， 但我大部分都系啲实拍嘢咁咯。 咩意思实拍？ 即系半纪录 片 啊？吓，即系半纪录片嗰啲咯，吓，或者真人 show 咁咯。 明白，明白。即系可能有会有啲案件重演都唔定，即系警讯咁，系嘛？ 可能系啦。我见到你走落去嗰啲AV 碟铺嗰度嘅。 系，咦？嗰度都有迷信？ 吓，唔知啊。 咦？咁要睇啊，系咯，嗯。 系 咯。好啊，咁或者可能佢而家唔系道人迷信，系破人迷信咧，系啦。 系啊，佢都 知啊，唔知啦，我又未必。系咯，佢都咁讲喎，系咪？系咪反而佢系破迷信嘅咧？讲咁唔清楚啦。咁啊，睇下点啦，系咯，系咯，系咯，嗯， 系， 好，咁呢套有兴趣咪睇下咯，都可以噶，系咯，嗯，有冇借票啊？就去， 咁我唔知啊， 唔知， 嗯，系咯，新光戏院喎，大佬，好， 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睇噶，我哋从来唔阻大家嘅。 咁啊，不打讲翻嗰套大我先。 系啊，我讲翻到先，十三。系。咁啊，而家排第十三位嘅就系冯志强，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其实之前有套《袁弘》有冇印象？ 系。 都几年前噶啦，又系啊。 听过听过。 海琪论啊啊啊啊杜汶泽，几好笑嘅啫。系啦，即系几另类嘅万梓良嘅。系。系啊，咁啊叫《袁弘》。港產片咁啊叫幾另類，咁之後咧都如果抄翻啦，馮志強其實當即係都好多戲嘅編劇都有份嘅，譬如之前賭 Sir 有套都蝕錢，但係就啲人都話幾好睇嘅，每當變幻時咁樣啫，咁就 我每當變幻時有睇， 係啊，即係幾另類，咁啊即係大蝕錢嘅喺銀行嚟計，咁但係算叫好叫好，但唔叫做啦，咁而佢就今次就係、是、其實呢度有個故仔嘅，呢套戲本身係諗住去收補劇情片計劃嘅，咁但係咧個劇本一 sell 咗去咧，就嗰啲人就覺得其實好 work 得唔得？ 好咩啊？ 好 work， 即係個劇本其實本身已經融到資，都你唔使去收補劇情片啦。 覺得好好。 係啦，應該 work 嘅，即係起碼商業上個角度，即係因為收補劇情片，你知不嬲都商業取向啊，佢會睇你個商業價值多過套戲本身。咁你唔係話下下你文藝咁啊得嘅，咁即係一定要計數。咁佢所以就揾到融資，咁揾到融資就我記得好似天下一有份投嘅都。即係係啦，即係總之，但係都好似係有大都有大資金嘅，但係就起碼出嚟就有鄭中基做主角啦，卓玲做主角啦，咁而入面又有黑仔啦，又有白子啦，咁全部香港人嘅，同埋就係啊係啊，嗱即係不過嗱即係要猜圖佢出嘅其實，咁所以變咗都可以話叫純港產片啦，你冇呢個資金來源啦。咁其實佢個名咧點樣叫大樂師為愛配樂，其實就係來自馮志強本身已經呢個故仔就出咗本小説嘅。喺未拍戲嗰陣時，咁佢就改編翻自己故呢個故仔，兼套個名改翻咯。咁但係你問我聽個名，你好似拋窒咗，以為係哇都一定可能啊，同愛情同音樂有關。 啊，定咩先咩禮？ 好似禮儀師嗰類，即係比較好。 咁老。 系啊，即系心情，即系亲情又好，或者即系文艺啲咁样。但其实套戏唔系嘅，其实套戏都可以话系几搞笑嘅，系啊，笑片嚟嘅，其实可以咁讲。但系笑中有少少即系有啲 睇咗嘅， 我都睇咗嘅，睇。 咁你不如一阵同大家介绍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但系我觉得系咯，即系耐冇讲港产片啦，呢套都可以，肯定可以入场嘅，即系唔系烂到喊嘅。 类反而系有啲味道嘅戏。 系啊，同埋佢都。個音樂元素幾足嘅，咁點解揾鄭中基做？因為入面最後 ending 佢唱歌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揾個唱到歌、把聲得嘅演員，咁所以揾咗鄭中基咁樣，係啦。 即係同埋我睇完佢 trailer 咧，我感覺咧其實幾日漫嘅個故仔，我覺得啦。 日漫啊？ 點解咁講？ 因為佢講其實阿鄭中基同阿白子仲有啊嗰個唔記得咗邊個啦。咁其實佢哋係綁架顏卓玲嘅，係啊係啊，黑仔係， 冇錯， 綁架 都係咁啊，係啊，綁架咗佢嘅，但後屘係啊， 綁到就 係咪咁啊？ 係啦，你都係咁啦，有少少咁，同埋顏卓玲就係本身作曲嘅，咁啊綁下咧，佢同阿鄭中基就喺綁架嘅期間作咗首歌。 点解唔系？首先点解会话似日本动漫咧？ 系咯，我反而我唔知。 日本动漫啲咁嘅古仔嘅，日本 A V 我就见有得多啲。你又绑架嗰条女，跟住吓发生啲故事嘅话就系啦。 密室培育嗰只咁样。 系啊系啊，成日都发生嘅。系啦，你绑架嗰条女喺 A V 上面咧，咁点解喺动漫有咩？ 即系我觉得即系 睇过啊，有绑架条女嘅动漫边，例如。 哦，例如呢、這個旋風管家都係啦，一開始，即係佢冇真係綁架到，不過只不過係佢初初嘅目的都係為咗綁架嗰個大小姐啊嘛，為咗還債。咁、但係結果係佢係 唔關動漫事啊，動漫真係好少有咁嘅嘢喎。 如果拍出嚟佢唔係嘅，又即係唔算走二次元或者日系拍嘅，佢都唔係嘅，係咁即係話。 O、okay, K， 好， 好，張哥， 等 講 下， 講少少啊，不過少，唔係科幻，係啊，我唔講咁多， 要樣樣。 好，咁反而我最後數咧有幾有套嘢，即係要問問新料喎，因為有套叫《請問你今天要來點兔子嗎》。 系 咩嚟咧？喂，哇！佢个唔好话萝莉喎，佢个萝莉个年纪咧，已经去到啲主角直头系我谂七岁定八岁啫喎，好大人。搞啊！ 咁少，基本上系由三四岁开始嘅、啊。你七八岁都系大个噶啦，最 大个咩？啊、我真系咁点噶？有啲咁嘅嘢，咁啊大得唔得嘅咧？好似都系上咗噶，呢、這个礼拜上噶，我需 要。 呢个礼拜上 都系啲轻松快萌翻咯吓。咁啊，中意睇睇开嘅就会睇噶啦。 唔睇呀，唔睇呀，讲完。 唔睇嘅就唔使睇呀，唔使晒时间嘅， 都唔知道系乜嘅，啲朋友都唔会睇㗎啦。 係呀，係啦。 即係同蒙面超人一样嘅啫，你都唔睇蒙面超人点会去，唔使理嗰度系咩平成 final 系什么嘅。 但佢上得电影系咪即系呢旧嘢本身，即系佢呢个 IP 睇漫画或者电视剧应该好受欢迎㗎，係咪？ 系。 问到电影。 系电视剧嘅即系有 TV 版嘅，做咗应该系两季度啦。 哇，这么厉害，哇，我真的甩咗啦啫，年纪太大 了。我哋甩咗好耐啦，大佬。 唔系啊，呢类型嘅废萌番就你唔系睇开呢啲轻松闲戏古仔，即 系 几个女仔搞少少开心心嗰啲古仔嘅话咧， 睇 紧 动漫嘅人都唔系个个啱噶。 系啊系啊， 因为而家系分送分得好紧要噶，呢啲系其中一个分送咯。中意呢啲嘅，咁可能有啲又中意睇，第二啲就唔睇呢啲嘅，都有嘅，咁總之佢揾到佢班觀眾啦，係咯， 冇錯， 其實都唔係好多院數嘅啫，應該係咪？又係德福之類 嘅。八場咯，佢話係咯，我估都 MCL 嘅，咁啊，都係要去。 基本上都係 MCL 啦，係 咯， 係嘛？ 係啊 ，MCL 啦， 係啦，咁好，仲有冇？ 好，冇啦。叫佢啱啊！其實仲有套叫咩方寸咩方寸見人心嘅，不過我都唔知咩瑞典戲好似係，我唔識嘅，係啦，睇個名都即係嗱，即係卡。 嗰個好文藝啊， 眼咗少少，仲要講博物館喎，係啊，講博物館咁樣話。 哦，嗰套三個小生去送葬都做咗咯喎。 係啊，三誒 係咧， 係啊 正常嘅咩？優先又話。 正常㗎。 係喎，正常喎，哇！我都真係 電影中心啲嘢嚟㗎呢啲。 系哦，但我听有见过，都几好笑喎。系哦， 都有做嘅。 哦，即系唔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嘅都。 反而百老汇电影中心冇做。 咁样都冇噶，系啊。 哦， 系。 哦， 佢而家系第十几位啊？第十八、第廿几位嘅喎，去到。 嗯， 我都唔知上咗啫。系啊，其实。 可能真系大家。 系冇乜宣传，可能唔系好知有套咁嘅嘢。 哇！你正如你都唔敢宣传呢套戏啦，大佬。 系咯， 咪佢又成日好似 party 无限期嗰啲咁咯，三个老嘢噶嘛，讲即系啦，即系三个都系大星嚟噶嘛，咁样系啦，去信奔咁咯，即 系佢信奔亦都系讲，即系会讲翻佢哋打仗嗰啲嘢嘅。 OK， 好， 好， 好啊， 咁啊唔系嘅，咁啊即有各类型嘅戏做咧，都好过冇嘅，系咯， 多啲选 择，我觉得就算。小眾都應該有上嘅，我喺香港，咪最緊要有選擇，係啦，又唔係話個個一定要睇黑豹，要睇啲嚇，一定要 啱嘅， 係啊，即係做咩啫？咁人哋可能想睇啲有味道啲，係嘛嗰啲，係咯，或者啲會唔會有啲主角係大年紀啲嗰啲戲啊？唔係個個都要係咯，都係個個都要後生仔女嗰啲嘢咁係咯，啊算係咁啦，香港都叫做。keep 住有世界各地嘅作品， 唉，即係咁啊！同埋而家連俄羅斯戲都有落，你見嚇俄羅斯戲都陸續上落。咁之前有西班牙戲，咁係嘛？咁啊，之前又有葡萄牙戲，咁啊，即係唔差啦。阿根廷戲又有，咁我覺得真係香港算真係福地㗎啦。不過只需戲院質素差啲啫。如果對比，係咪先？咁啊，係咯，即係都要多 觀眾啲質素差啲，唔係戲院。观众 嘅都啱嘅， 如果啲观众質素高翻少少咧，可能会有更多嘅，即系好嘅戏会上，因为真唔敢上啊，因为好多都真系。 系。 即系你睇下 Smackina 嗰啲冇做，系咯系咯。不过算啦，而家有 Netflix 之后都唔会噶啦，呢就算即系就算你外国系点啫，佢都唔上啦，好多系咪？直出系啦。咁你一阵会讲嗰套叫做 Mew 啊，即系嗰套啊。系啊，定音定咩？定佢要默系，好似有个译法系沉默噶嘛，系都系直接出 Netflix 啊。咁呢套系我哋好中意嘅 Moon 啊，同埋呢个另一套叫咩？爆炸火车爆炸嗰套叫咩话？ 危机解码， 危机解码系嘛？ 危機解碼係。 係啦，嗰套話嗰套成好多人睇都好睇，嗰套嘅導演即係 David Bowie 個仔咁啊，咁啊拍嘅，咁我哋哇好正好正啊，點知呢套真係係 moon 嘅延續啊，延續咗個 moon 嘅，真係一陣會同大家講噶啦，一陣 講，一陣講， 唉，真係成日 Netflix 擺喺 Netflix 真係冇辦法，真係係變成咗一個避險港之後咧，個個就去避險啊，而家 個個帶埋去啊， 嗯，冇錯，咁啦，咁啊係睇下點係啦。咁其實嚟緊都仲好多嘅，有啲咩 Lost in Space 啊嗰啲咁，我哋一陣再介紹下你做嘅，不過係再講再講，好啦，好啦，咁我哋係咪將呢度交俾阿畢打先？咁畢打電影時間。 好，又嚟到啦！呢度不打電影時間啦。咁今個禮拜咧，即係上個禮拜，其實上嚟上去都兩套戲嘅啫，就係、是、新上就係《不得了小姐》，同埋有套叫《情迷咩咩情迷走向》之類啦。咁咧不得了，上個禮拜睇唔切，咁所以變咗今個禮拜可能快講啦。咁但係今到嚟到今個禮拜又上好多戲嘅。咁而當中最勁咧就係、是《紅海行動》同埋《紅雀特工》嘅兩套咧，係好夠份量，亦都係時間好長嘅作品啊。咁啊，即間咧都會詳細講。咁但係咧呢、這個禮拜實情最好睇咧，我會首推呢套啊，就係1987。逆權公民啊，咁呢套就係韓國電影啦，亦都係何所謂嘅逆權三部曲，繼逆權大狀之後就係上年嘅逆權司機之後嘅第三部曲，就1987逆權公民。咁當然就個議題一定係韓國嘅真人真事改編啦，亦都食翻咧，其實按翻個時間軸啦，都係跟翻即係逆權大狀。就江州事件就係、是、逆權司機，然後就到逆權公民，咁事實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咁而套戲好睇在咧，就係以三套嘅逆權電影比較咧，呢套咧係最大格局，而且係表述成件即係叫做真實嘅六月民主運動呢個成個嘅六月嗰、那個1987年六月嗰個事咯，入邊係跨好多部門啦，跨好多嘅人啦，以唔同角度去講呢個叫做韓國叫做真係變天啊！真係有史以來最成功嘅一次民權運動，咁而個格局係最大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就三套嚟計，呢套反而最好睇，亦都係可話以話最緊張刺激嘅。咁當然咧，因為佢唔似譬如《逆權大狀》會聚焦係即係一單官司啦，一個官司去表述一班學生俾人哋屈做北韓間諜咁樣，當中會有好多法庭戲去鋪排，亦都係可以好有時間去塑造一個即係律師嘅角色 ，OK？ 咁至於上一套咧，《逆權司機》就聚焦真係江州事件。咁其實江州事件咧，正式嚟嘅係1981年發生嘅。咁江州事件都可以話係呢個1987年呢個六月民主運動嘅原因嚟嘅，因為81年有呢個江州事件咧，咁然後儲咗好多怨氣啦，跟住嚟到1987年呢下先有啲事件，有兩單事件就引發咗呢個100萬人嘅民權，即係直頭都唔係學運啦，直頭民運嘅事件。咁而呢件事件最特別就之後真係結束咗佢嗰個一黨專政，同埋就改咗嗰個真係一個總統嘅。可以有個選舉嘅制度，咁而從而造就即係真係南韓嘅變天啦，可以咁講，咁就係都係基於呢件事嘅，咁所以個格調好真實個事件入面係好大嘅，咁而佢又唔同逆權司機嘅聚焦，即係個江州事件，咁佢都有宏觀表述咗個江州事件嘅事，咁但係都係聚焦喺一個司機入面嘅小故事，喺司機同嗰個其中一個即係無辜學生死咗嘅學生嘅互動啦，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同嗰個美國嗰個記者拍到呢件事嘅互動，咁變咗都係屬於即係叫做以聚焦某一個一點。去表述一件好大嘅歷史事件，咁頭兩套都係呢個方向咯。咁但係呢一套咧唔同，就佢真係好有野心，同埋個你可以話係責任啦，就真係好宏觀表述依個六月民主運動嘅叫做前因。後果同埋之前嘅叫遠因同埋近因，咁我覺得係有呢個歷史嘅視野嘅。咁而塑造得就因為佢人物確實多嘅，而又係個即係個場面大啦。咁而因為成件事都跨越咗接近，我估都相信喺個電影入邊應該相信大概一個月到嘅時間。咁但係由開頭就由一個22歲嘅學生，佢喺即係俾人哋逼供逼死咗。 得唔得？咁啊逼死咗之後咧，咁啊嗰陣時啊叫南營洞啊，得唔得？咁係一個叫做專負責話對共，即係叫做話對共嘅你當係都啲要叫密探。嗰陣時嘅或者叫特工，即係嗰陣時叫有啲特權啦，你當係即係特務機關咁樣啦，得唔得？咁啊，即係要攞情報，咁佢可以隨時捉啲人就去敲問。咁嗰陣時佢哋個 point 咧就係要想捉翻嗰陣時叫做可以話叫反對派嘅領袖，或者叫聲望好高嘅一個人啦。咁其實佢都係即係講緊一個真實投射嘅人物嘅。佢入面又叫金正日啊，係咪？定金日正係嘛？金正男啊，佢入边个角色名叫，咁但系实情咧，其实佢就叫投射咗真正有个即系历史嘅人物喺呢件事入边嘅，咁呢个即刻我再讲啦。咁而喺入边咧，就有好多嘅角度去讲呢件事，咁啊写得几好嘅，包括咩咧？包括先嚟就以一个律政司嘅角度啦，咁啊律政司系边个咧？就系阿与神同行人，大家见到嘅。男主角啦，即系何正宇啊，得唔得？咁就系叫地检署，即系汉城啊，而家系首尔啊，汉城地检署嘅检察官嘅身份先表述，咁而佢亦都系不畏强权嘅，咁就坚持就话要个尸体咧去检验，咁从而先叫做有啲证据咧可以落到去个记者心中，得唔得？咁而记者第二条线就记者嗰条线去啦，咁啊嗰啲报社都不畏强权啦，就算俾人哋拉啊，俾人打咁都会如实报道啦，咁亦都讲啲记者点样抽丝剥茧啊，付出咗好多去攞真相啦。咁第三条线就有个监狱入边，得唔得？咁、那个你当系惩教处职员啦，有个狱警又话点样就话原来同拉咗入去。嘅一個叫做記者去坐緊監嘅，但問題喺入邊收集情報，再入邊寫嘢，然後就點樣偷偷運出嚟？咁運去邊咧？就運翻俾原來佢其實就知道嗰、那個金正男嗰個藏身嘅地點，亦即係可以話係叫反對派嘅領袖。咁然後運咗佢，然後再公諸於世咁之類咯。咁而個觸發點就係話有個嗰學生死咗啦。咁而開始就揭發咗。咁點解會揭發到俾傳媒？都係因為何正宇暗地里就放啲招出去嘅，咁而跟住，因为呢件事系政府危机啦，咁跟住又查明真相，话一路抽丝剥茧捉啊咁之类，咁而套戏个紧张位就咧个大反派就系嗰边叫做南营洞入边嗰个叫做你当特务机关刮头咧，咁就系金宇石做嘅，得唔得？咁而金宇石就大家都知，即系如果睇惯韩国片啦。我如果近期最出名就係呢個盜賊門啦，即係之前我都好正嗰套，又有任達華做咧，咁嗰套即係我覺得好正，又有全智賢嘅咧，咁嗰套，咁呢套入面佢就做嗰、那個即係你當特務機關個頭啦，咁佢又做得真係係好有霸氣，亦都係講佢係真係。即係定係奸嘅啦，咁但係奸得嚟佢都係為咗個信念，咁佢就算係佢為咗嗰個國家要即係擺平成件事啦，咁啊點樣話威逼利誘啊，點樣用盡不擇手段去做，咁佢係刻畫得幾好嘅，咁而且佢仲唔係話純粹係為求自保嘅，佢真係會為咗要完成個任務咧，甚至乎連上司都會打嘅，咁係都描述得佢幾有個性，或者叫做幾立體嘅一個反派，咁成套戲就係佢嗰個，哇點樣講佢原來係。控制晒所有嘢啊，个权力好大啊，佢点样腐败啊，亦都点样即係以武涉人啊，即係嗰种霸气就即係由佢一个演晒。咁成套戏都係读佢作为一个大反派，就令到成套戏咁有逼力，话点样去运用啲资源啊。咁讲出佢又描述到嗰时嗰段时间嗰个社会呢，即係嗰啲密探，唔好话探啊，即係嗰啲叫做特務機關啦，咁嘅權力好大嘅，隨時可以捉啲平民去入去敲問，又可以隨時屈佢砌生豬肉，又可以咧亦凌駕曬懲教署啊，凌駕曬警員啊，甚至乎凌駕埋個檢察官咁樣，咁所以變咗可以叫做 套戲就表述到1987年嗰陣時喺即係個獨裁政府嘅統治下，嗰個人民生活嘅情況咯。咁而呢個近因就係個有個學生死咗啦，咁而開始有，咁最近爆發個位咧就係話嗰陣時嘅總統咧。咁就佢喺6月29號呢就再宣布，即係原本都仲話佢係可能會改革個制度，點知後尾改革制度呢原來都係類似好似而家我哋咩推選委員會啊，總之選一扎人就一個被操縱唔能夠代表民意嘅小圈子選舉啦，你當係咁啦，嗰陣時計。咁於是呢話講完一個咁嘅宣言呢更加惹來呢個文運咁樣嘅，咁呢個就即係叫做真正歷史記錄嘅事實啦。咁而戲入面咧，佢亦都攞咗一啲真實個案，然後再發展個故事嘅。咁一條線就係咧嗰個獄警嗰個嘅有個叫做侄女咧，應該話，即係佢叫做舅父嘅，即係佢個妹個女 ，OK， 咁飾演個角色咧，其實就又係何正宇當年嗰套神作啊，《夏女有惑》啊，《夏女有罪》嗰個叫第二女主角啊，得唔得？就係金泰梨嘅，得唔得？咁啊，係好脆、好飄華、好索嘅一個韓國女演員，咁啊90後嘅啫，得唔得？咁而佢入邊就飾演呢個咁樣嘅一個獄警嗰個侄女啦，咁佢其實一開頭都係典型嘅韓國女仔，咁又係會話鍾意聽歌啊，又鍾意即係新潮打扮啊，亦都話唔鍾意去遊行啊咁之類嘅，咁但係因為呢個舅父係威逼你有咧，又送啲 Walkman 俾佢，咁其實就因為咧佢嗰個年代，佢有時要行出街咧，佢會俾人搜身嘅，咁佢如果個獄警自己揸住嗰啲情報咧，佢就驚俾人搜到，咁佢諗住咧啊，真係揾個女仔，可能佢嗰啲情報就會寫啲雜誌入邊，攝住張紙咁之類啦，咁啊揾個侄女去運咧，咁啊安全啲咁樣，咁佢咧你有咗佢後屘運，咁運俾嗰個其實已經講佢就話原來嗰陣時咧，佢被放逐嗰個反對派領袖咧，其實就佢本身係佛教徒嚟嘅，咁但係原來匿埋咗，唔係本身係天主教徒，佢就匿埋咗喺個佛嘅寺廟入邊，咁所以都啲人就揾佢唔到，咁但係其實個獄警係知，咁啊同埋枕住獄警咧都係就同佢嗰個監獄入邊嗰個記者咧刮咗啲料咧，那個記者就會寫完啲稿就靠佢咁樣就幫手去傳遞出去嘅，咁而當中。个有引发点就系话，因为事情闹大咗啦，咁于是个政府咧就系咁以就屈咗两个嘅叫特工啦，食咗只死猫就话佢两个咧即系虐待致死，咁嗰两个其实就系、是、即系都系有做坏事，咁但系就唔系话即系整死嗰个学生最紧要嗰四个人其中一个嚟嘅，佢只不过喺侧边叫揿手揿脚，佢都系跟柯打做啫，咁但系到最后咧知道要交人啦，咁啊即系又话要去为国家贡献做藉口啦，就屈佢两个就话系又坐监，咁啊入到监狱，咁两个咧开头就话游说佢，梗系都系啲好轻判啊，坐几碌啊出翻嚟，咁但系后期啊个形势有变，直头会告佢话即系。行私刑就導致個學生死亡，咁啊叫冚熄個民憤啦，咁啊分分鐘會判成十幾廿年嘅，咁於是入面又話嘅又抽曬大鑊啊，又成咁樣啫，咁當中啊做咩爆響口咧入面，咁而嗰個記者咧喺入面就寫咗，亦都知道曬邊個實情係殺嗰、那個男學生嗰啲真相嗰啲兇手，咁於是就靠咁、那個緊張位就講嗰張紙咧寫咗本雜誌度，就先俾個獄警傳出去，但又爭啲俾人哋發現，但發現唔到之餘咧，咁啊嗰邊商就俾人哋爆香口喺個寺廟入邊，咁啊爭啲就捉到嗰個反對派領袖，咁但係就好彩都捉唔到，不過就咁啱就俾其中一個特務咧認得佢喺現場出現過個獄警，咁嘅時候哇捉埋嗰啲屋企人兼捉埋嗰個妹。 即係佢自己個妹啦，亦都係即係頭先嗰個金泰利個阿媽啦，咁啊兼有一輪咁樣威逼完，咁啊喺成件事入邊，金泰利又飾演一個即係咁樣嘅學生啦，咁啊漸漸地都知道即係政府嘅恐怖啦，咁而入邊亦都會有一個嗰個識到個男仔嘅，咁而個男仔咧係已經係你當係學運入邊嘅領袖啦，咁而呢個男仔亦都俾咗個江州事件咁喺路邊帶俾佢，咁呢度亦都叫做少少 over 翻。crossover 翻逆權司機啊，因為逆權司機入邊就話講嗰個司機就係運個記者出去嚇、啊、離開呢個韓國，然後就因為個司機就唯一一個國際嘅記者影咗江州事件個實況嘅紀錄片嘅人，咁而嗰名帶就喺呢度又播翻，咁啊播完之後個即係金泰利都喊啊，咁啊知道哇即係政府點樣，咁開頭佢都唔理解做民運，我哋作為小市民。就算你上街遊行，面對呢個手無寸鐵，面對呢個咁鐵拳管治嘅政府，你都做唔到啲乜，咁點解仲要做呢？咁都會有呢個消極態度。咁但自從佢見到啲哇，江州事件嘅傷亡，啲學生明知會死啊，都要去示威，都係和平抗爭，但係嗰邊又會俾人哋打啊，俾人哋拉啊咁之類，咁啊真係佢自己都感動。咁但係佢自己都有啲迷失嘅。咁但係及後咧個轉捩位就因為後屘佢舅父都俾人捉埋。咁啊，仲要捉埋就嚴刑拷問，因為咧啲人估喺個寺廟度遇到佢，相信佢係同反對派有聯繫，咁於是就毒打佢咁。最後揭垮啦咧，咁但係好彩佢臨俾人拉之前咧，擺低嗰本雜誌，咁啊知道咧嗰、那個反對派領袖離開個寺廟咧，再匿咗喺一個教天主教嘅教會入邊嘅。咁於是最後就關鍵嘅嗰篇報導，其實就喺獄中咧已經直頭明確表述咗。而家表面話捉嗰兩個人其實係替死鬼，咁而真正行兇嗰啲人嘅官階啊名嗰啲記錄曬，咁最後就係好戲劇性就喺翻個嗰、那個學生22歲學生個叫葬禮啊，喺個天主教堂嗰度舉行，咁而喺葬禮嗰一日咧，由教會就去發布呢個消息，咁俾所有記者知，咁然後成件事啊通曬天，咁啊通曬天之餘，咁啊戲劇性個正個位咧就嗰安排，最後個獄警都捱唔住個獄打，佢捱到獄打都捱唔到，就話後屘決定要搞佢屋企人，搞埋佢個妹。同埋就係呢、這個金泰利，咁於是佢最後都爆咗個教堂嘅位置出嚟，咁啊嗰邊特工就殺到啦，咁殺到之後咧，哇啲教友啊講佢點樣啊犧牲自己啊保護佢，咁佢啊自己走啊，最後啊走到上個教堂上面，咁啊同期嗰另一邊個教堂就已經宣講呢件事俾記者，咁啊叫平衡敘述嘅，咁嗰邊想咧爭啲捉到嗰下咧，佢又匿咗出去，擒咗上去個教堂，喺個頂度又掉落嚟咧，喺個教堂個玻璃嗰度揈下，咁啊啲好似上帝嘅嗰啲教堂嗰啲玻璃窗透。冇啲光出嚟咁樣咯，咁啊即係呢幕啊，即係做得幾過癮，亦都係睇即係睇落嚟好有趣味嘅。咁啊牽住你究竟捉唔捉到咧，就捉唔到，咁但係嗰邊上爆大鑊，咁因為一爆咧，哇咁啊民怨沸騰啦。咁同一嗱邊上咧，個金泰其實不嬲都捉，即係叫做暗戀啦嗰個民運嗰女嗰、那個男仔啊嘛。咁原來個民運男仔咧喺歷史上面緊要，就因為咧佢到佢6月29號。就個總統就話宣布就話啊，即係會讓步之後呢，佢就喺6月29號嗰日呢有個好大規模嘅民運，咁嗰陣時都講緊已經100萬人㗎啦，咁但係最後就喺個民運入面就放催淚彈啦，咁而佢就係俾個催淚彈擊中咗喉嚨，咁佢就7月2號過世嘅，咁而7月2號過世呢，咁過世之後啲人悼念佢嗰下呢，就真係去到全國性嘅民權運動，咁好似歷史上記錄最後係全個韓國接近200萬人去上街遊行嘅，咁可以話係呢件事嘅叫做催化劑嗰種咯，咁而嗰個男仔佢最正就真係後屘穿翻個新聞片段咧，佢死嗰陣時著嗰隻波鞋，佢嗰件衫同埋嗰個樣咧，去揾翻呢個演員就即係個造型就好似，咁同埋佢就食翻住呢個真實嘅新聞嘅報紙啦，咁佢就拿翻嗰張相咧，就用翻嗰隻波鞋串咗個愛情故事，就同呢、這個金泰利有段情嘅，咁變咗我覺得又穿得幾好，即係喺成個咁認真、張力咁緊張嘅故事入面，佢 有條好比較好曖昧都好純愛嘅一個愛情故事擠入去，咁而入面又適當有啲緩衝位，咁我覺得加得幾好咯。咁整體嚟嘅成件事鋪排得，因為佢個場景好大啊，咁變咗佢啲人物關係好多。咁你可以話佢可能喺個人物個別嘅描述上面又冇以往嗰兩套咁觸動或者咁感動，咁但係佢成件事嘅表述咧，又確實表述得係好緊張，亦都係好多角度。有記者角度啦，又有檢察官角度啦，獄警角度啦，教宗教教派嘅角度啦，跟住有受害者嘅角度啦，受死者嘅角度啦，跟住學生嘅角度啦，亦都有其他即係義無反顧幫佢嘅人，同埋側邊行過唔覺意嘅鞋鋪個嬸嬸都會開閘等幫佢入去間鋪，等佢可以唔使俾嗰啲人捉。咁從而先再俾對鞋，嗰對鞋最後就成為咗嗰張新聞相片，佢臨死嗰下著嗰隻鞋咁樣。咁即係好多嘢都串得幾靚咯。咁總之拍出嚟個感覺好感動，亦都係好表述到當時南韓1987年嗰種即係政治嗰種迫力。咁亦都係即係一來表述到嗰陣時政府嘅強權啦，咁二來又表述到人民面對強權嗰種不滿啦，點樣儲咗積壓咗好耐嘅怨氣爆發出嚟，咁而即係多角度咁去互動做成套戲，咁啊即係我覺得真係幾好睇，亦都適合而家嘅香港政治環境睇啦。咁因為你問我韓國當年嘅霸權就一定比而家香港更加厲害啦，咁但係佢就真係靠一個即係可以話係叫和平示威嘅方式，又事實係動員能力好高，而又好團結做到，咁呢樣嘢好值得香港反思啦。咁成日話反對派啊或者咩啊，又好多派系咁，而家發覺一盤散沙咁樣，又會鬼打鬼，又會互相指責，咁其實唔團結。咁睇完呢套戲，可以俾大家即係煩心醒，咁想當年面對真係會捉人去打、捉人隊去拷問嘅情況底下，都有咁多學生會出嚟做一個真正嘅學運、真正嘅民運。咁呢個動員能力，其實嗰個即係嗰個信念其實好堅定咯，咁好值得，即係呢三部曲其實好適合香港而家人睇，咁可以反思一下我哋面對緊而家香港個政治生態環境，我哋被赤化緊，冇即係咁嘅情況下，究竟大家點樣亦或者叫借古喻今啦，我哋應該點做呢？三套電影我覺得會俾到個答案俾大家，咁啊好值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去睇下，或者叫認清歷史嘅事實啦。咁就任何嘅民主運動都有犧牲嘅，咁問題就話犧牲有冇價值啦？二來就話個信念大家係咪有冇忘掉咗初衷呢？亦都係咪為自己利益出發呢？咁呢樣嘢好大家值得深思咯。咁誠意推介俾大家，呢、這個禮拜以氣論氣，就算唔撇除意識形態，淨係以電影角度睇，佢都拍得緊張刺激，可以話係近年最緊張嘅一套叫做民運，亦都係好有層次敘述民運嘅一套電影咯。咁而個入面嘅意識都好啱香港，尤其是新一輩去睇嘅，咁啊係啊，值得推薦俾大家。好，講完一套好嘢咧，就講套話題作啦，就係即係林超賢導演啊，亦都係繼呢個《湄公河行動》之後啦，另外就繼《戰狼二》就吳京嘅《戰狼二》就話勇奪50億票房之後，亦都繼之前有套劇做咗一套嘅，就係《空天獵》啊，我都出過文插套戲爛嘅，咁啊講呢個空軍嘅，之後咧就叫可以話係第四套係講真正講解放軍，真正叫做寫實類軍事作品，得唔得啊？《紅海行動》咁而套戲咧一出嚟就呼聲好，又估唔到咁高啊！因為始終香港人你都會抗拒睇國產片啦，或者合拍片啦。咁呢套亦都講明即係一定係唱紅噶啦，即係描述解放軍如何厲害，亦都描述即係解放軍如何即係會為國民付出幾多 犧牲在所不惜，總之一個中國人都要救，咁一定係呢啲叫好主旋律嘅意識。咁啊，正常香港人都唔會睇㗎。你問我湄公河行動嗰時好大讚嘅，咁但係最後出嚟咧，即係我講極都係冇人認，就覺得呢個題材佢哋唔會睇。咁啊，估唔到而家航空行動可能即係隔咗。可能都關戰狼二事啦，咁啊有啲人睇完戰狼二都覺得哇好似即係都拍得唔錯啊，即係似中國版嘅 Rambo 啫嘛，咁啊話都好似娛樂性好高喎、啊，由頭到落尾喎、啊，好睇喎咁樣。咁如果你睇完戰狼二再睇呢套咧，咁你又會認清楚戰狼二嘅吳京咧，其實就唔識拍戲嘅。佢拍嗰隻咧，我哋定義為叫做戇交交，係戇交嘅個人英雄式所謂嘅寫實類嘅。軍事戰爭咧，都係一個個人英雄主義，一個打二三十人，一個打二三百人，一支槍咧可以打幾百發子彈，咁就仲要做中槍又冇事，永遠一個人打曬，又永遠唔會受傷，就算受傷咗中幾下槍都冇行得走得，又會轉頭又會有無限補給，跟住去邊行到邊打到邊，成個軍隊一個人打曬，咁呢啲屬於叫英雄派交式軍事。咁就係吳京嘅拍法啦，咁同埋我都當即係想當年我都剖析過，咁其實重點係吳京嘅佢個動作個拍法佢唔識拍啦，即係意思嗰啲場面嘅調度啊、鏡頭個擺位都係流於即係都要隻抽啊，去到啊。單對單射啊，跟住就係咁企喺度掃射咁樣，咁係一啲好幼稚、好弱智嘅層面嘅。咁你話真係想睇一個好寫實類軍事上係有一個場面嘅調度，係可以處理槍口人與人之間唔同嘅關係，點樣我射你，你射我，係一個透過個攝錄機去表達到，哇！即係前遠近。左右跟住哇受人哋追擊點樣逃走，咁而逃走嗰時點樣截擊啊，又點樣反擊啊，跟住嗰啲即係呢個子彈同個即係嗰個被打嗰個人同埋打嗰個人嗰個關係，嗰、那個鏡頭個擺位，咁整體成個嘅動作調度呢就睇得到林超即係林超賢就已經係叫做香港動作明顯呢個槍戰片嘅第一人啦。咁其實上集湄公河行動好大讚嘅，咁佢亦都係有好多元素擠咗喺入面，咁但係就上集湄公河都會流於係一個英雄式嘅拍法囉。咁當然佢未必好似吳京咁交，只係聚焦一個人打曬，而係聚焦一 team 人咁樣打 team 咁打。咁但係呢今集嚟計佢就再我覺得係一個進化啦。咁當然有啲影評人覺得呢今集好似喂拍完純動作純一啲不停打不停嘅軍事行動串聯咗成個故事，佢入面冇人嘅，即係意思呢冇人嘅刻畫，冇人性嘅描述。咁但我覺得呢個其實唔係去個劇本差或者去拍錯咗嘢咯，而係林超然係想提升到真正嘅軍事嘅電影。咁你要理解嘛，喺一個真正嘅軍事行動咧，嗰啲士兵咧其實就冇咗自己喎。我哋係唔需要一個軍事行動入邊唔需要知道嗰個士兵背後其實有啲咩噶嘛？佢疫情推動啊，背後有冇個老婆啊？係咪啱啱生咗個仔啊？咁呢啲都係一個電影配合電影微化咗，或者呢個電影嘅處理手法嚟嘅啫。咁但係實際軍事行動，一個士兵佢最重要咩？最重要係個崗位嘅啫，即係佢究竟係一個通訊兵啊，定係一個爆破手啊，定係一個追擊手啊，定係一個隊長啦、啊，一個 leader 啦、啊，定係一個埋身肉搏嘅，即係會深入敵陣去救人嘅主手，即類似是我們會看到他們的功能而不會知道他的人究竟 是叫什麼名字，他有什麼背景，來自什麼鄉下。林超然是想拍一套戲是真的很客觀地表述到一個軍事的行動，而也都回應回那個電影主題咯。咁其實你問我冇錯，咁而呢一套咧就睇得到係真係好成熟啦。咁當然你話係咪完全冇描述就冇嘅，就唔會嘅。咁佢入面都一定有都有條主線啦。咁喺佢嗰八個嘅 即係八個人打150人嘅叫做係咪海豹？佢唔係海豹，好似啊叫係啊蛟龍啊蛟龍部隊入邊咧，咁佢聚焦最後叫有情感刻畫就集中幾個啫，包括就第一就係個隊長啦，咁而隊長就係同嗰個女記者，咁嗰條線係有啲少少感情上嘅確白，亦都會為咗佢去犧牲，亦都會為咗佢去佢信念而戰，最後亦都相信咗佢嘅情報，而又最後付出去，就算違抗命令都要揾翻嗰個核彈嗰個黃餅啦咁之類。咁啊，係依一對係有感情嘅刻畫。咁另外其他佢嗰八位組員其實都係一啲功能上嘅表述。咁當然入面佢都會有少少背景交代啦。其中有一對就係話啊，又係阿細個俾阿媽鬧，打完又要食糖咁樣。咁嗰個就同另外嗰位唯一一個女將，咁亦都好 man 嗰女將，亦都好身手噶。唯一同嗰個女將有段叫做疑似嘅。嘅暗戀咁樣個曖昧關係，咁但係嗰個男仔最後依啲位咁嘅，最後嘅死咗啦。咁但係佢死就死到壯烈嘅，佢死就死到爆面嘅。咁呢個真係贏咗嘅，嗰、那個特技化妝真係冇得頂。就話講佢有啲位咧，俾人打槍打爛咗塊面，咁咧成塊面有半解咧，個口咧即係爛咗。你當好似即係啲喪屍咁樣撕見曬肉，又條條揈嘅。但係咁嘅狀態打咗啲嗎啡針咧，繼續喺間屋嗰度，因為佢個處境又過去三個。就救咗個人質，咁啊四個人死守喺間屋度就等緊救兵嚟，咁啊嗰剎那話俾幾廿人圍住係咁射，咁啊揭垮咁樣就去講點樣，就算咁嘅狀態都戰到最後一粒子彈，最後都揾刀都仲要殺多幾個人，有手榴彈抌埋嚟都會抌翻走嘅，咁嘅狀態先死嘅，咁就幾嗰場其實幾感人，亦都幾壯烈咯嚇，可以話。咁而叫做用情去描述就係呢幾個啫，咁你可以話係情嘅描述去弱嘅，咁但係我覺得係林超然特登咯。咁而整體成套戲個動作就真係個架構係好成熟，亦都係好運識得運用鏡頭去拍到出嚟，即係嗰個張力就好緊張，亦都好成功，係即係槍戰嘅第一人啊，實至名歸嘅。咁第一就佢好多。層次嘅部署啦，有突擊，一開頭就打海盜啦，有一個點樣三路突擊，可能一開槍同一時間制服廿幾人救人質嘅場景啦，咁呢度都玩咗十分鐘到啦，跟住就到有 CQB 即係有個街頭巷戰，然後就潛入工廠大廈救人，就要救翻個領事館個個領事館人員啦。咁另外亦都有呢個潛入救人嘅環節啦，跟住然後就到另一條線，就話講佢要匯合當地嘅軍人，亦都救翻個記者，咁但係誰不知咧就俾人哋偷襲，咁啊被偷襲點樣死守陣地戰底下點樣反擊，咁啊有個反擊戰，然後就會加入咗有啲追擊手嘅較量，點樣 sniper 對 sniper 啦，咁然後到最 ending。即係嗰場戲，其實個 ending 足呢場戲都鋪排咗咁頭頭尾尾，接近由頭打到尾有一個鐘嘅，咁就係點樣最後八個人要對150人，講佢要去到某一個位，喺一個成個嘅一個你當好似喺個沙漠入面嘅城市啊，一啲細嘅屋仔咧，咁啊得條路嘅啫，點樣入面咧潛入去救走人質之外。仲要面對150人，咁又講點樣救人質，又要炸條路，點樣帶咗個女即係嗰個女人質走，之餘又點樣講去救埋其他啲人，咁點知又出現咗意外，又點樣爆胎啊？咁嗰邊箱咧，因為個女記者啊要冒認佢，但係啊俾人哋想捉咗去處決。焗住個隊長一軍又要救佢，咁啊叫三線齊開，咁啊喺個叫做喺個預一個意外發生，一環接一環底下，點樣八個力戰呢八五個人？咁由呢場戲打完之後，但就叫一救一啦，有啲叫陣地戰啦，又有 CQB 嘅元素入面之後咧，之後會去咗變咗飛車。嘅槍戰啦，又會去到點樣三人小組死守去等大廈邊嘅叫死守戰啦，跟住然後再有人就立咗個坦克車，咁變咗坦克車嘅坦克對坦克嘅追逐戰，咁啊打打下就會喺沙漠度話大家炮擊點樣講去點樣操縱個坦克車，我坦克車對三部坦克車嘅追兵，跟住最後就打咗去個風暴戰喺個沙塵暴入邊點樣打，然後就仲會有無人機過嚟幫拖，跟住最後完曬啦。 死咗好多人啦，追擊手都打贏埋對方追擊手嘅情況底下，最後剩翻四個武士，嗰四個自己決定要去再揾埋嗰個核彈嘅黃餅，又會有一個潛入飛機嘅戰爭啦。咁又點樣潛入去之餘，又會有個點樣去攞情報之類，咁仲有個就地對空直升機點樣哇揾飛彈打，跟住潛入個飛機入面又會有埋身肉搏啊，會有啲 MMA 嘅元素，咁唔知成套戲真係好多戰爭場面就砌咗入去，係幾好豐富，亦都係好喘不過氣嘅。咁又事實係拍得緊張刺激嘅，咁呢樣嘢冇得講。咁而頭先我講咗咁多種唔同嘅戰爭場面，佢入面都拍得好寫實。吓，佢唔会聚焦系一人英雄咯，而系即系聚焦一 team 人，系大家点样互补。佢入边包括就系点样个，譬如我嗰边又要负责通讯啦，搞个器材，点样又令到有啲电波，令到嗰啲通讯可以 keep 到，唔会俾人哋detect 到，或者叫做断到个通讯。咁嗰边有爆破手，点样埋定啲炸药，又点样可以我嚟炸咗佢之后截击啊？咁嗰边又话点样掩护佢，咁跟住个 sniper 又要去 cover 咗某啲位。確保个逃走路线，跟住个队长入到去有啲临时变化，咁每个人都有嘅功能，同埋每个人都有佢嘅牺牲嗰个位喺度咯。咁而最后八个变死两个，一个断咗手嘅啫，咁啊其余五个都安好嘅。咁而整体嚟计，虽然独立人嘅情感刻画系薄嘅，咁但系成个整体交代个战事咧，个战况系好立体，好有层次，亦都好详细。咁而入边嗰啲即系快慢啊，个长镜头运用啊，跟住嗰啲镜头摆位调度啊，即系个剪接同埋个导演功力非常之高。咁我觉得呢啲即系技术上动作处理上个技术冇得顶嘅。咁而以往林超贤嘅电影都往往忽略咗，可能个剧本上会比较叫简单啦，吓，包括逆战，我都好buy嗰阵时，佢嗰段一开头嗰段即系车嘅追逐战，咁但系就去到哇，有周杰伦同啊谢霆锋，咁一去到咁又整个咩两兄弟啊，中间有啲嘢咁啊，咁变咗套戏系会有少少交咗嘅。咁而上次湄公河行动都系嘅，即系问我都会喺一啲即系即系个情节上会系有啲失准啦，应该话。咁嚟到今次，我觉得咧有进步。咁虽然佢系故意冇乜人嘅刻画啦，咁但系整体咧佢唔系好似湄公河行动，纯粹啊我有个情报，于是又要入去，可能潜入去搵一个人，但系搵一个人之后跟住又点，跟住然后就有人嚟报仇，咁又要对抗佢，咁好一条直线去嘅啫。咁啊，跟住喺个商场度又唔知点样同人交换人质，又话要捉个人，但系捉唔到，咁跟住后屘点咁样，咁啊一条线去。咁但系今次咧就即系有啲叫双线发展啦，一开头啊点样救完嗰个人，但系嗰边厢咧佢又会聚焦个女记者本身又俾人嚟捕啊，跟住喺个车度啊讲点样又想攞条颈链，咁又后屘咧最后又有啲车战啊反咗架车，咁跟住后屘佢啊醒目啊摆低咗电话，咁然后发觉啊嗰边救完个工厂大厦，呢边又过到去嗰度啊俾人哋偷袭完啦，就听个女记者话就去到就变咗就由即系个任务变咗系由拯救啦，开始到帮手撤桥啦，跟住拯救啦，拯救完之后发觉又潜入战啦，跟住然后又最后为信念而战，咁中间穿住就有除咗个黄饼，佢又要追嗰个叫做恐怖分子啦，咁而亦都要搵佢条链啦，咁同期亦都要除咗链之外，亦都要即系捉埋嗰个人或者叫杀埋佢最好嘅，因为佢除咗有个佢要攞到个黄饼之外，佢亦都系条链就有埋制造核弹嘅技术咁样，咁变咗系有啲元素穿住落去，咁我觉得个剧本都叫有少少嘅曲折咯，可以话起承转合咁样咯，咁我觉得系有改善嘅，剧本上。比起以往嘅林超贤作品啊，咁当然你话再数到系最成名，譬如证人啊或者线人啊咁嗰啲啊，即系又另一个风格啦吓，又唔算系军事类嘅作品。咁反而如果要比咧，呢套同战狼二比就一定系高低即见噶啦。咁啊，战狼二嗰种啊，即系叫做派胶剧情就戇胶兼好粗糙。咁啊，英雄純粹英雄主義啫。咁呢套咧睇得到佢打，真係表達到解放軍整體嘅，即係或者呢一 team 人整體嘅互補嘅實力，就唔係一個英雄， 而係真係佢有個信念，佢就係即係你可以話佢唱紅都係咁解嘅，就係話佢總之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可唔可以少？咁同埋佢因為殺過一個中國公民，譬如嗰班海盜，我點樣我都一定要佢哋得到應有嘅制裁，就算幾危險我都要飛過去，哇好遠情況都要打嗰隻遊艇，咁最後都成功拉到佢，俾佢可以成之於法嘅咁之類，咁即係會有呢啲咁嘅信念去交代。咁但係整體我覺得佢個擺位唔似好似戰狼二咁樣係冇可能嘅，超現實嘅。咁而佢整體佢哋都會受傷，佢哋都會有人死，而又唔係一個都冇死過咯。咁而入面個整體個打法都係好合理嘅，合情合理。點樣啊擋啊單擋啊，點樣用自己嘅智謀啊，或者用自己嘅勇氣啦、啊，點樣打咁，然後就話嗱點樣有人救咁之類。咁整體個鋪排都唔係話即係好超現實，或者叫美化或者英雄化咗件事。咁呢個擺位拿捏得好好。咁如果你話要比咧，反而同荷里活比啦。如果近期比最近最近似就係十二壯士啦，得唔得？咁但係十二壯士好明顯就係一個真實嘅叫做反恐911之後第一擊嘅十二個美軍去到阿爾蓋達嗰度，點樣同當地嘅軍閥合作，點樣去叫做反擊啦。咁但係佢入面咧即係叫近接戰嘅場口都唔多嘅，佢主要都有確定咗個位置，就派人潛入去裝啲 mark， 然後叫空軍炸啫。咁但係當然就咁樣下下咁炸，咁啊變咗冇電影啦。咁當中有啲位又可能又哇又話移近唔到啊，又或者可能又俾人哋知道身份啦，咁啊又要涉入到啲救人啦，咁都會有埋身肉搏。咁但係你話問我個情感上個刻畫，嗰十二壯士就會即係一來。你可以話大美國主義嘅，咁但係呢套你問我紅海行動都係叫大中國主義啦，咁所以你話撇除呢啲軍事嘅戰爭片，佢背後一定係嗰個 sell 個國家軍備幾強 ，sell 個國家幾大特㗎啦，咁所以你討論意識形態冇意思，咁反而係個聚焦咯，咁佢哋嘅十二壯士會聚焦多啲人物嘅關係，咁你問我文戲反而會多嘅，但係對於個真正個部署其實係冇咁仔細，咁呢套我覺得個部署上或者叫做個攻擊個花款咧，呢一個就會多元化好多，咁啊即係嗱，你可以問我話各有好處嘅，因為十二壯士可能佢建基於真人真事改編，佢現場真係咁樣打嘅啫，得唔得？就唔會話又搞又會有沙漠啊，又會有潛入去啊，又要救人質，又冇咁複雜。咁所以，但係即係兩套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都好睇。咁而十二壯士都打得好實嘅，即係都係啲屬於寫實類，唔係話好超人嗰種感覺嚇。咁而同期比咧，你話叫絕地而戰，幾個人打幾百人呢，又可以同即係譬如前年我覺得都激讚佢叫絕地孤軍，就話講四個人點樣呢空降散部隊落咗去阿爾蓋達嘅山區入面，點樣俾人哋圍，就因為佢過唔到自己良心，俾個村民發現，但係小朋友嚟嘅，佢冇殺到個小朋友，咁而小朋友就報串，跟住又俾人哋哇成扎百幾二百人喺個山度圍捕，講四個人點樣一路匿一路打一路反擊，咁而嗰四個聚焦就哇即係啲軍備又勁啊，同埋隨時一個人閒閒地殺五六十人嘅，咁啊咁但係最後都爭啲被人拉到嗰下咧，咁然後先有當地嘅人救佢哋咁樣，咁嗰個就又係情感個刻畫又會刻畫詳細啲咯。咁但係嗰個有啲唔同嘅，嗰、那個其實某程度上可以話佢哋係逃走緊嘅，即係佢一個叫脱離險境嘅 survival 式求生軍事片，同呢個咧其實係主攻或者佢有 mission 要做，咁而又係有個主動潛入去一個打八個，那個方向唔同，你可以話係兩邊兩套戲都好睇。但系就系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嘅取向咯，咁啊各有千秋啦，咁我都诚意推介，咁啊即系呢类叫真实军事打斗型咧，又确实又以往可能睇嚟睇到荷里活咯，咁而家你问我香港个导演能够攞到咁高 budget， 又可以得到咁多嘅资源去拍，系好事，咁你话唱唔唱红就一件事啦。咁咁你 Marvel 咁你背后都系大美国主义㗎，咁你冇得下下有啲当戏咁睇啫，我觉得。咁同埋呢度亦 都係有好多軍備show出嚟啦，特別有段就係講佢哇喺個山頭度揾啲射啲火箭炮過去炸架戰艦，咁個戰艦嗰啲質炮咧可以隨時打落曬啲導彈，然後再可以炮成個山頭都炸咗嘅。咁喺個即係戰艦嘅叫戰艦嘅軍備都有 sell 嘅。咁另外有無人駕駛機啦，亦都有啲小型嘅無人駕駛機。飛到埋去再爆炸爆啲，即係當手榴彈咁大式飛嘅，咁又有啲大型嘅無人機啦，可以飛到過去支援你打咗個坦克咁樣啦，咁類似咯，咁啊變咗就真係軍事迷，佢相信會滿足嘅，係啦，咁當然就入面我覺得有少少瑕疵，就覺得佢嗰句無端端話要唔用中國軍備，要轉曬做歐盟軍備嗰句對白係好突兀嘅。嗱，我唔知係咪因為要配合個故事性，定係還是喺到最後 ending 嗰啲軍備，如果用翻解放軍嘅軍備就唔夠打，而係一定唔夠打，所以一定要換歐盟。咁同埋你其實你唔講，我哋唔覺咯。咁但係可能佢係要求真實，咁就變咗哇！突然之間發覺去到即係你當也門嗰度咧，就變咗轉咗歐盟嘅軍備，好唔合理。咁特登加句説話講，反而我覺得講咗我哋仲多疑問。咁呢度係有啲突兀，咁呢樣就少少嘅瑕疵啦嚇。咁而入面即係你話真係跑出咗，就真係嗰個女將又真係好出嘅。咁、那個女將係邊位呢？我查翻。咁其實我查翻個女將如果個記者就係叫就係、是、海清啊嚇。咁而個女將咧個名咧，我要查翻先知道。哇，其實原來都 OK 喎，佢叫蔣露霞。其實真實咧，即係佢唔係短頭髮，唔係陸軍裝咧，其實個樣長頭髮都幾靚。即係佢一個標誌，亦都幾型格嘅女演員，其實就蒙古人嚟嘅，得唔得？咁就話喺北京啊，亦都至少有啲武術訓練啦、啊。咁就之前就參演過叫《攪珠傳》嚇、啊，我同埋呢個戚繼光係啦，得唔得？即係陳家常嗰套，咁就係啦，就叫蔣露霞 ，OK 得唔得？係啦，咁呢個就幾出嘅。咁反而你問我個男主角咧，就即係意思即係個蛟龍部隊嘅男主角個隊長咧，其實叫張譯啊，譯就翻譯個譯啊，得唔得？咁對上如果叫出名嘅戲，我有睇過嘅咧，就係、是《山河故人》啦，係啦，個男主角得唔得？都好慢嗰套，好悶嗰套啊！咁而其他都我就唔係好知。咁你問我佢做得好唔好呢？其實佢你問我講後生一定唔後生啦，佢都即係望落去視覺年紀都起碼三四十歲㗎啦。咁而重點呢，佢本身個樣呢係有少少笑位，係有少少親和力。咁你話平時做呢啲角色有親和力冇所謂啦。咁但係嚟到呢個咁認真嘅場口呢，佢係會有啲眼仔碌碌，唔令到個氣氛有少少，你可以話緩和咗嘅。咁同埋佢以情推動同記者嗰段對話，個記者知道佢個 partner 俾人處決咗，咁都全靠佢有啲暖男感覺，咁而個女仔先有發揮。咁但問題你話我整體咧，我覺得係其他都係好型，好似軍人，唯獨佢又唔係好似。咁、啊、而另外阿林超然嘅外將即係張涵予咧，喺呢度雖然有出場，你見喺 poster 都大頭啦。咁因為我諗香港嘅觀眾就會認得張涵予啦。咁但係問題佢實情入面係做一個即係好高級嘅上校，佢長期喺個戰艦入面指揮嘅。咁而指揮咧，實情對成件事佢係冇乜參與，佢嘅指揮都係留於進唔進出無人機、架戰艦等等佢哋使唔使走。我揾緊上頭嘅支援，有啲咩支援你啲車啊，支援你啲飛機，但到作戰嗰下，主要就係留翻呢個張譯去決定個作戰策略。咁就另外有段追擊手，有個一 pair 嘅追擊手嗰段又寫得幾好嘅，點樣追擊手對追擊手，跟住原來有個叫觀察員，個觀察員都係 sniper 嘅，不過就會負責睇嘅。咁跟住當佢有事，佢又會喺側邊又會做 sniper。咁另外又有啲做啲引蛇出洞啊。咁同埋 sniper 你要記住嘛，當你開完第一槍咧，你理論上即刻暴露咗位置，你要即刻走。咁佢又點樣講？佢點樣喺個沙漠喺個 其實現場係摩洛哥嚟㗎，佢哋喺外景度拍。咁喺摩洛哥沙漠入邊點樣畫，隔住好遠二三千米嘅山頭同個 sniper 對決，跟住後屘啊殺唔死佢，到去到城市，去到個八個人對150人嗰城嗰、那個即係叫小村莊入邊咧，又點樣個村莊嗰啲屋入邊對戰？咁最後點樣話揾到佢，但係就我射唔到，但係問題係射穿埲牆打死佢咁樣。咁啊嗰個 sniper 嘅對決，我覺得係寫得幾棍。咁啊變咗整體即係確實。系睇完好多鮮明嘅動作場口，我都覺得佢會成為經典。咁啊，嗰場坦克大戰亦都好精彩，又唔係話純粹揸架坦克，好似《戰狼二》入邊都係噶，唔經上個坦克撳幾粒掣打爆曬啲車，大場面 Y shot 啲車爆曬咁就算。咁佢又唔係好細膩講點樣坦克踩車下，我點樣打一條履帶，跟住我點樣咧揾嗰啲裝甲擋住啲炮彈，但同期又要二式型咁行，跟住又打爛梯帶之後，咁跟住點樣又換板啊？即係好有層次嘅表述，咁呢樣嘢真係讚啊林超然啦、啊。咁整體嚟計咧，即係你問我咁樣嘅 budget， 亦都咁樣嘅成本，同埋嗰個叫做動員咁多，即係幾多解放軍幫佢手，點樣用到解放軍嘅軍備？即係坦白講，一定合拍先可以做到呢個層次咯。咁就咁睇套戲，話使咗5亿嘅人民幣嘅，淨係個成本度。咁而家國內票房都報捷啦，咁啊～接近40亿，咁你话去唔去到战狼二56亿呢个级数啊？唔敢讲啦，因为始终林超然都系香港人，咁喺国内咧都会未必认同，好似吴京咁样系当系自己人啊。咁但系无奈佢嘅电影质素系高出啊吴京几班嘅。咁我调翻转啦，你吴京自嗨冇用，因为睇呢啲叫个人英雄 Rambo 式咧，睇一次冇所谓，睇第二次可能都得。睇第三次強如第一滴血第三集都炒啦，咁啊即係就算唔炒，你話當純娛樂，第四集都拍唔到啦。咁你又拍得幾多套咧？我寧願就話你啊吳京你虛心學習下林超然，甚至乎你下套咧你揾林超然執導，咁啊叫做 perfect match 兩大軍事嚇、品牌集合埋一齊咯。咁啊反而係大家做好自己先，或者做好專業。呢件事就好过吓、自己即系真系成为票房冠军啦，一招得志，语无伦次就冇啦，好冇 ？Thank you。好，讲完两套啊，即系一套1987逆权公民同埋呢个红海行动啊。咁当然正常应该讲红雀嘅，不过红雀咧稍后我就会同你一齐讲嘅，因为呢套都系大家几个主持都睇咗，咁啊大家公开即系一齐讨论啊，可能会爆得仲多啲要点。咁我整体我buy红雀行动噶，不过大家留意佢系一套剧情片，并不是一套动作片。咁稍后大家再同大家讲下。咁另外我又会要想讲一套即系真系港产嘅作品，咁咧就可能好多人都忽略噶呢个礼拜，就系、是、冯志强做导演啊，亦都做编剧嘅。咁就之前冯志强第一套作品就系《袁弘》，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就系、是、有Fiona 咧加杜汶泽，仲有万梓良做嘅咧，咁啊几搞鬼嘅一个，即系几黑色幽默嘅一个，你当喜剧啦 ，OK？ 咁佢就叫自编自导就冇自演啦，冯志强就大乐师为爱配乐啊，有套咁嘅港产片。咁而呢套戏咧就揾咗郑中基做男主角，又揾颜卓玲做女主角，咁呢个配搭几棍啊。咁另外有白子啦、黑仔做配角啦，咁而入边仲有哪吒啦，亦都有一扎中国 3D 嘅人，譬如周志军啊、等等咁样衬住。咁其实就听个名咧，好似就可能都几文艺下。又或者會唔會好似玩到係一啲好大樂師，會唔會以一個音樂家嘅傳奇故事？又或者可能總之係同音樂有關啦，又為愛配樂，又似會唔會係愛情啦？又或者可能會唔會係會死啊、絕症啊嗰類？咁啊，睇名係確實有少少誤解嘅。咁但係其實個名咧係馮志強本身。呢、這個故事一早已經出咗書，出咗小說㗎啦。咁佢就今次正式就變成電影就拍嘅啫。咁所以咧，即係不嬲都呢個名嘅。咁但係你有睇就知咧，其實呢一套咧係可以話係一個都幾童話式嘅，即係俾大人睇嘅童話得唔得？咁而又幾將音樂就撚落綁架度得唔得？綁架加音樂。 嘅幾妙想天開，亦都叫做幾，你問我都係一個幾幽默嘅，應該話係少少幽默嘅輕鬆愛情音樂電影啦，你可以咁講。咁因為佢入面實情係有唱歌，最後個 ending 係佢哋會表演一首歌。咁而佢入面亦都有場歌舞表演嘅，得唔得？咁而喺個車場嘅歌舞表演，咁啊嗰邊啊明明係拆緊佢架車，但係佢喺眼中就會睇到佢喺個雨中喺度跳舞嘅。咁其實都幾妙想天開，你可以話係幾荒誕咯。咁但係出嚟個感覺又唔係話太膠嘅，係有啲調度啦，有啲攝影嘅技巧，亦都有啲 transition 令你知道其實係一個幻想，或者叫自我進入咗一個心靈嘅世界。咁總之有啲咁樣虛實嘅互動喺入邊，咁嘅一個叫做幾小故事嘅，即係一個幾妙想天開嘅故事咯，可以咁講嚇。咁當中亦都不乏笑位嘅，其實咁，所以大家又唔好諗住即係睇文藝片或者睇啲悶嘢咁嘅心態。咁其實都叫做拍得幾商業嘅。咁其實條大橋咧都幾過癮嘅，就係話阿鄭中基其實係一個好聽覺好靈敏嘅人。咁但係佢又會躁狂嘅，如果佢成日好俾人鬧啊，好多噪音咧，佢會控制唔到自己喺度打人嘅。咁佢自己本身你當佢做代客泊車，就同白子同埋黑仔三個係一啲小混混啦，你當。咁但係又講佢之前係爭落人錢，咁啊於是就為咗要還債呢，黑仔就咁啱咧俾人哋追債。追完債俾人打到口腫面腫，入 7-Eleven 諗住買杯嘢飲咧，咁啱巧遇硬出嚟，咁硬出嚟边个咧？就考完硬出嚟都冇嘢嘅，咁但系发觉睇翻本八卦杂志，原来硬出嚟个男朋友就系话，即系啱啱当红嘅香港明星啦，你当就话今年已经叫好多 fans 就爆红，就赚咗3000万嘅，咁样有啲八卦杂志讲佢，咁而佢就系呢个男歌手啦，你当嘅女朋友。即係俾人偷影到佢嘅女朋友，咁於是把心一橫捉阿顏出嚟，就諗住咧勒索嗰個男歌手1000万嘅，咁以咁樣嘅故事背景開展故事，咁而因為鄭中基就住喺個魚排度嘅，咁於是佢就梗係藏心嘅地點啊，擺咗個魚排喺個海度，咁佢冇得走嘛，咁而就揾阿鄭中基去睇住阿顏出嚟，咁喺睇個過程慢慢地又講佢梗係建立咗個關係啦，咁而先知道原來咧鄭中基當佢躁狂嗰時咧，佢不嬲要聽一首歌，而嗰首歌咧就喺網絡上面未完成嘅作品，咁寫呢首歌嘅人叫大力妹妹。嗰、那個嘅網名，咁而誰不知最後冇話最後啦，故事叫做頭段就開始就已經知咧，其實大力妹妹就係硬出嚟啦，咁於是就出現咗一個幾匪夷所思，就個綁匪其實係欣賞住嗰個肉心嘅，咁而肉心又想走，咁佢又想求救，於是要做啲咁樣嘅音聲音出嚟，咁但係確實喺個海中心啊冇人聽到啦。咁啊，幾次硬出嚟想偷走都不成功嘅情況底下，漸漸地咧兩個建立咗異於綁匪與肉心之間嘅感情。咁而硬出嚟又喺段時間，原來佢不嬲預咗月尾咧要參加一個叫做音樂比賽。咁而佢首歌咧作咗50秒嘅啫，仲未作到尾。咁喺個綁架過程入面，佢又揾到個靈感。咁但係就冇人揾佢唱，於是佢就揾阿鄭中基唱。咁而鄭中基就因應要唱呢首歌，咁原來佢又食煙，又會飲酒，又會唔夠氣。咁漸漸地反而就想唱好呢首歌，建立咗一個微妙嘅關係之後咧，漸漸地咧。佢音樂就拯救咗阿鄭中基嘅人生咁樣，你當係咁啦。咁但係最後咧，都因為始終佢都係有綁架，喺個攞贖金嗰下咧，有因緣際會咁，就俾人拉曬嘅。咁而佢咧，亦都係中咗刀，而又成功走得甩。不過咧，就啲警察就已經捉夠曬，咁捉翻曬佢哋噶啦。佢又被人通緝。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佢都堅持就混入人群。咁喺比賽當日出現喺個舞台上面，就唱咗同顏卓玲咧合奏，顏卓玲嘅彈音樂啦。咁啊，鄭中基就唱咗一首好感人嘅，就係、是、個大樂師為愛配我首主題曲，咁而參加比賽。咁而最後呢，佢就受傷倒地，然後就即係被差佬拉翻咁喺監獄度。咁但係咧，就嗰首歌啊，當然就紅咗啦，顏卓玲又紅咗，成為咗新一代最 hit 嘅音樂人，而又同個。 背叛佢嘅男朋友啊，正式分咗手啦。咁而當佢放監出嚟嗰下咧，翻到入個魚屋排度咧，就見到阿顏翠玲喺入邊，咁啊大團圓結局嘅。咁你越睇一個好似幾都市童話式嘅音樂電影咯。咁我覺得唯一即係值得讚嘅，除咗有即係鄭中基都幾破格嘅，佢又飾演一個古惑仔，仲要飾一個好打得嘅古惑仔。咁而有佢一貫嘅搞笑嘅風格作風。咁但係同期亦都有佢認真唱歌，有啲認真地同顏翠玲互動感情嘅元素，咁佢都拿捏得到個平衡嘅。你問我嚇，咁、啊、但係你話攞影帝啊，問啲㗎啦，即係叫做啊，比以往嘅鄭中基破格咁解。咁而顏翠玲啊，一貫做翻啦，即係青春跳脱，亦都係好鬼靈精怪，又想走但係走唔到，咁最後又會為音樂為夢想嗰只女仔咯。咁而入邊值得提係白子咯，咁啊白子幾搞嘢，入邊。有場裸屬金瓜好呼笑，咁但係有啲笑中有淚咁樣，又賣個關子啦。咁我另外特別讚就係馮之強，佢特別置咗喺個綁架間屋入面咧，會有唔同物件我嚟比擬成為樂器嘅。嘅小嘅心思入面嘅，包括嗰啲窗口啲木就似係嗰啲竖琴咯，似嗰啲木嗰啲咧，木嗰啲敲擊木嗰啲琴。咁另外有個旋轉嘅木嘅梯咧，跌啲珠咯。跟住最正，佢有個黑白嘅毛巾，佢就扮聯想到係琴鍵咯。咁跟住然後就會再攞一個古琴，一個人哋唔要嘅琴，就去。凭住个琴去作嗰首曲，咁你会有好多象征嘅意义喺边咯。咁啊，佢一个即系用大自然嘅声音比拟乐器，用最窝嘅物件去做到乐器嘅效果，呢样嘢佢入边好强调呢个元素。咁啊，亦都拍得几有角度嘅。咁我觉得呢样嘢赞啦。咁整体你问我一定唔闷，亦都系轻轻松松嘅作品嚟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睇啲咁沉重啊，又紅海行動啊，哇，又紅雀特工啊，咁睇翻套輕鬆咁，呢套都係今個禮拜不錯嘅選擇咧。好，咁之後咧再講講就一套叫做好估唔到喎，近期香港就除咗有呢個死無對證西班牙片，之前最正嘅咩想死冇咁易嗰啲啊，直頭咩芬蘭片，甚至乎又有之前又有呢個阿根廷片，即係呢個嗰套叫做咩係啦，即係總之樣樣都有係啦。咁啊，今年估唔到仲有呢個俄羅斯電影嚇。咁俄羅斯電影咧，香港叫引進咗一套咧，就係俄羅斯嘅啱啱俄羅斯入邊，即係你個俄羅斯急2017年啦。上屆你當有個電影嘅獎啦，我唔知係咪叫金像獎啊？你當俄羅斯金像獎入邊攞到嘅最佳電影同埋最佳剪接，仲話叫俄羅斯。叫做冇，佢應該唔係第一套㗎啦，肯定即係唔係第一套科幻片，但係叫做第一套可以飛升國際或者叫達到荷里活水準嘅科幻片咧，就叫《星空浩劫》啊。咁呢個《星空浩劫》咧，其實就係、是、來自呢個真人真事改編嘅，就源自咧就真係俄羅斯有個叫禮炮七號唔知咩 Salut 7嘅太空網站，唔係太空站。咁嗰陣時係來自係1985年嘅，啱啱就叫蘇聯同美國仍然冷戰最巔峰。嗰陣時，咁而又蘇聯又發射咗好多探站上去啦，咁而美國就啱啱先叫做研發出穿梭機，第一次升可以即係升空嗰陣時之前，咁六月就探穿梭機升空啦，咁六月嗰陣時咧，之前咧就話過呢個七號嘅探站咧就突然之間失去咗聯絡。咁就懷疑啊，即係喺個影像上又見到有啲你當啲小行星，即係啲太空垃圾咁啊，經過咁樣打到某啲位，咁啊成個太空站啊冇咗電，跟住就失去咗聯絡。咁咧失去咗聯絡咧，咁佢就話會有3個月時間喺個軌道度運行，漸漸地就會墮跌翻落地球。咁啊估計咧有機會跌咗落地下，如果撞到地面咧會引起一啲即係災難啦。咁是就話。要搵太空人上去再救呢个太空站，或者起码叫维修究竟有咩事，又或者睇下会唔会咧，即系起码都可以控制到佢，等佢跌落海都好咁样，咁变咗有个咁样嘅叫做拯救太空站嘅行动。个太空站上面冇人嘅，即系正常系纯电脑运作嘅啫，不过而家就入去，咁首要就第一个太空站都失去咗个功能。佢係只不過圍住軌道轉，同埋佢係自己都自轉緊。咁你個咁樣自轉又話唔知幾多米、 幾多每秒幾多米嘅情況底下咧，你又要升咗上去嘅太空飛船咧，要同個太空站接合咯。咁接合嗰個位好似話得三秒時間啫，仲要係大 dynamic 咁樣接合。咁啊先又講點樣，哇又驚險咁爭一次接合唔到，第二次又話好難嘅情況底下，終於接合到。咁啊叫第一個叫牽住觀眾情緒就呢個情節咯。之後發覺入面啊，原來冇曬電力，又話壞咗嗰啲太陽板咧，唔識得 detect 太陽個位置，入面又結曬冰。咁啊做嗰場咧，講佢點樣咧，駁通翻啲電池就融雪，然後啲水因為佢係無重狀態，咁啊發覺成個太空站入面啲水啊浮曬一啲唔同大細嘅水珠，咁啊會有一幕就好似咁樣趁住個配樂，又講點樣慢慢處理啲水珠，又會點樣揭垮咁樣，咁嗰個畫面又幾靚，亦都幾獨特嘅，即係一個無地心吸力情況底下水珠趁住嘅一個咁樣嘅場口。咁之后呢总之啲意外啦，有粒水珠跌咗落去本身嗰架旧佢飞嚟嗰架飞船，咁引致有啲短路，最后又就火烛嘅添，咁咁差啲烧死个太空人，不过又叫走得冇事重伤，咁块面又有啲毁容咁样啦，咁但係因此呢咁搞到呢本身架飞船即飞上嚟架飞船就烧坏晒啦，咁唯一嘅方法呢就一系呢计个数限时限点呢拆咗解拆。手動拆開佢，咁佢就會跟個軌道自己跌翻落去個海度嘅。咁但係個太空站咧，本身個太空站撳唔翻，亦都有即係叫任務失敗啦。咁但係最大鑊就話咁嘅情況咧，都兩個要只能夠活一個，因為佢之前又火燭啊，又剩咧用曬啲氧氣，咁佢又計個數，個氧氣只能夠夠一個人可以翻到去地球嘅啫。吓、啊、个氧气量，咁于是又有啲叫人性嘅博弈啦。咁之前又会塑造过两个太空人啊，有啲少少行事作风上有矛盾。男主角就系一啲比较自信，亦都未必会守规则、守规矩、听上司命令嘅人。而另外嗰个副手咧，系一个好循规蹈矩、好跟指示、跟晒规则，而一定要按计划做嘅一个好黑板嘅探嘅工程师应该话。咁两个开头都有啲唔妥嘅，咁但最后梗係遇到意外，大家一齐化解啦。咁最后呢 Kikwala 呢就原来系个原本个探站嘅叫就话俾阿男主角落嚟。就因为嗰个人咧，一来已经烧伤咗，二来嗰个人其实佢严格讲唔系一个叫手探险人嚟嘅，佢系纯粹一个工程师。不过喺呢个 case 咧，佢需要上去就负责维修翻个探险站先带埋上去啫。咁所以咧下边就决定又留男主角。咁但系男主角啦，因为知道个工程师啱啱喺地球个太太咧就啱啱大肚，佢上嚟嗰下咧分钟已经散咗噶啦，咁啱啱贵为人父咧，咁佢自己都有个靓老婆啊，咁同埋个老婆又得噶，得唔得？喺俄罗斯嘅选角入边个老婆啊，哇身材都流啊，得唔得？咁仲要索嘅 ，OK？ 咁而个工程师个老婆都唔差，不过又脆啲。个样啊，即系冇咁有女人味 ，OK？ 咁啊，跟住就咁啊，都生咗个女啦，本身都个女都大啦，都起码都五六岁七岁咁啦。咁啊，于是个男主角决定牺牲，就谂住就俾个工程师落翻地球。咁但系工程师啊，两个最后又坚持。咁佢哋仲有唯一一个逃生嘅方法咧，就系查出个意外原因。如果救得翻嗰个旧嘅氹站咧，咁个氹站有翻电力咧，佢系可以制造氧气嘅，咁啊变咗就可以完成任务，兼又可以救翻个氹站，咁啊叫双赢。咁啊个成个故事入边都仲有个时间性嘅逼力嘅，就系话原来咧太空穿梭机即将发射啦，咁好多人都知咧个穿梭机咧系今次发射咧系入边系吉嘅。咁點解吉呢？就因為係陰謀論呢，就話美國係飛個太空穿梭機上去，就係諗住呢回收咗蘇聯呢個失控嘅太空站，咁從而得到佢嘅科技入面嘅知識。咁所以喺蘇聯嘅角度就覺得係唔可以將個科技會俾咗美國囉。咁於是佢就話萬一如果你呢次行動失敗呢，佢就會射導彈呢打沉個太空站，寧願喺太空上面毀滅咗太空站都唔會俾美國攞到。咁所以有啲時間上嘅逼力，咁嗰邊穿梭機已經發射上去啦，咁佢又要限時限點要解拆個太空站，如果唔係就落唔到去。咁佢哋又堅持又要維修嗰個嘢，咁維修最後就發展到話要擒咗出去個太空外面，就話要一定要打甩咗其中有個變咗形， 俾小衛星撞到有疤痕啦，熬咗嘅一個裝置。當你打甩咗個裝置咧，佢就可以 detect 到陽光，就會令到個太陽能板咧射去翻太陽嘅角度，咁啊有太陽能獲得能源啦。咁啊，但係打來打去都打唔曬，佢又冇架撐，值得個取。咁最後點咧？咁啊都曾經經歷灰心同絕望，最後贏咗個位咧就係熱脹冷縮。佢就話原來咧個太空站其實一直係以一個好高速咧圍繞緊地球嘅，咁啊佢就去到地球嘅背面，咁啊受唔到陽光咧，個温度即刻會跌啊！佢話跌到去唔知負成二三十度，咁但係當佢照射到陽光咧，又會去翻三四十度，咁喺咁樣嘅温差就掌握住呢個熱脹冷縮咧，就最後諗住都萬念俱灰，又好凍嘅情況底下。就啱啱陽光一出嗰剎那就打甩咗個裝置，咁啊就係成功救到個探測，而自己又冇事咁咯。咁因為我即係而家講啊講得輕描淡寫咁，但係事實入邊套戲入邊咧，佢又敘述得嗰、那個嗰兩個探人嘅情感上嘅刻畫，我覺得幾到位嘅。咁呢樣嘢都值得讚，亦都我覺得係好睇嘅地方咯。咁而另外 Amazing 就雖然佢嘅特技，我覺得始終未及荷里活嘅質素。咁如果要睇咧類似嘅題材，就係睇《引力邊緣》啦，即係《Gravity》啦。咁嗰套你見咧，佢除咗本身成個太空艙嘅環境啊，出面太空漫步嗰陣時嗰啲處理嗰啲 Comma Key 嗰啲位做得好靚啊，個毛衝狀態做得好靚之餘，佢入邊其實你見好多碎片啊，點樣哇受太空垃圾打啊，跟住佢好多嗰啲喺個太空上面嗰啲嘢零碎好仔細嘅啲零件。咁呢套咧呢一、這個就片坦白講粗啲嘅，即係你見佢係冇咁仔細。咁而整體個特技技術都仲爭荷里活，尤其是啲光暗位啊，入邊啲細節啊，或者即係總之出到嚟。陽光嗰啲即係光暗啊，嗰啲影啊，個光源位都仲係冇咁細緻。咁但係當然唔及萬有引力啫，即係或者唔及Gravity 咁 top 啦。咁但係已經睇得到呢套都緊張刺激，有板有眼，睇得到都好寫實，係好務實嘅太空環境嘅表，即係模擬到出嚟嘅。咁我覺得都叫一讚嘅，即係觀到俄羅斯嘅特技都去到咁嘅水準，肯定我都覺得贏咗與神同行㗎啦。得唔得？咁但系問題，你話係咪好勁又未到，都有待改進。咁而佢就肯定唔及萬有引力，因為萬有引力或者即係叫咩引力邊緣啊。咁佢入邊嗰個其實個劇情個 twist 橋又正啦，而又女主角有個感情嘅演變個演繹，同埋嗰個話無人一人點樣去自救，成個情感個推演係好流暢，亦都好緊張刺激嘅。咁呢套就如果情感上嘅表達真係爭啲嘅。咁但係你問我咧，雖然唔及呢個引力邊緣喎，咁但係肯定好睇過火星任務喎。咁呢樣如果有睇開文都知啦，當年我其實插火星任務。我覺得套戲一來左交啦，二來套戲其實拍得好鬆散，三來其實我唔覺得麥迪文做得好，咁即係咁樣火星種薯仔咁樣，跟住即係條橋其實好膠啊，咁我唔覺得火星冇睇，咁但係唔知點解出嚟大家又話覺得好睇咁樣，我嗰時都出問差，咁呢套就一定好睇過火星任務啦，我個人意見。咁但係當然咧，整體個佈局呢套個節奏都冇。唔係話真係好商業咁緊咁快咁緊張刺激嘅，咁佢唔係走嗰隻路線。咁但係你話上到去個太空咧，佢都有啲譬如有啲意外啊，又有啲同個地球個聯繫，有啲情感表達啦。咁總之我又覺得唔係話好悶啫。咁如果呢套都覺得悶，就你好多嘅即係一啲比較慢啲節奏嘅戲你都睇唔到啦。咁呢套我都算萬中有精彩，萬中個情節同個感情刻畫都豐富咯，咁呢套都推介俾大家，亦都係叫做少有嘅俄羅斯嘅太空，尤其是敘述太空科技嘅電影啦。咁以往睇嚟睇去都係荷里活，都係大美國主義，難得有套大俄羅斯主義，由佢眼中都見到穿梭機，最後美國都向佢哋致敬，去成功修補到個太空站，咁會有啲咁樣嘅角度嘅，咁都值得大家睇下。Thank you。